爆水管同埋緊急維修影響啊。旺角道近住廣東道嗰度咧，部分行車線係需要臨時封閉，車輛禁止喺旺角道左轉廣東道。而近住旺角道遊樂場嗰段咧，就因為維修慢線就封咗。沿住廣東道嘅車輛唔可以左轉旺角道嘅，經過時間小心啦。新界咧，而家錦田公路去元朗近住滘頭段就多車，仲有屯門公路去元朗新墟嗰段交通都係繁忙噶。安全车速报告由西贡公路南围落斜去西贡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同埋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今晚嘅日落时间系下昼嘅6:27，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嘅6:43。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噶。好啦，我哋下一次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头先支酒真的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喂，睇住啊！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我是马恩慈，财者钱也。你去完旅行咧，人哋翻嚟梗系问你使咗几多钱，买架车又问你嗰架车值几多钱。难怪咧，王尔德会讲，现代人知道所有事物嘅价钱，就唔知道所有事物嘅价值。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30，逢星期日早上10:00，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95年 联系香港。 我是林聪，恭喜港台95岁生日快乐。如果我有95岁，我想我都是听紧香港电台，因为香港电台曾经播过好多我的歌。香港电台 Happy Birthday！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杨立梅。 3月2日，时间嚟到5:11，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今日为大家主持节目嘅有高福慧同杨立门。杨立门你好， 高福慧你好，大家好。 杨立门啊，我哋咧经过咗超过950日嘅口罩岁月啦，琴日咧就正式全面撤销口罩令啦。咁啊，大家无论喺室内定系户外咧，定系搭紧交通工具啊都好咧，其实都唔使再戴口罩噶啦。嗱，不过咧今日有好多嘅报章咧都系。大部分市民仍然选择继续戴口罩作为一个报道的角度。有一些市民就说基于要安全，所以在人多的地方都会继续戴的。亦都有一些报纸就用一带一路来形容市民。即是那个带和路是戴口罩的带和露出口鼻的路。意思就是说在街边吃东西的时候就露出个口。但是个口罩就仍然留在下巴上。如果有人行近同佢講嘢嘅時候咧，就戴翻，咁就為之一帶一路。 又或者係即係入地鐵啊，或者係入上巴士之前咧，就係路啦。咁一入上到去車廂裏邊咧，因為人逼啦嚇，空氣又冇咁流通咧，就戴翻咁樣咯。 咁啊，其實咧佩戴口罩與否咧，都係個人嘅選擇啦。咁但係入邊咧又有一啲社會文化甚至係教育心理嘅現象咧，我哋稍後咧可以再揾專業人士嚟同大家分析討論嘅。嗱，不過咧如果大家對於經過今天是第二日了這個撤銷口罩令，有什麼觀察想跟我們討論一下，歡迎打我們的熱線電話號碼1872311 1872311。這一節的自由風、自由風就想討論多 一個嘅角度咧，就係撤銷口罩令之後，到底對於我哋嘅一啲商業運作有啲咩影響咧？律師關咧喺貿發局主辦之下咧嘅珠寶商展咧，就係喺琴日開始一連五日喺會展嗰度舉行啦。咁呢個咧就被傳媒形容為咧係撤銷口罩令之後嘅第一個大型商貿展。參展商方面咧有超過2500家，咁而咧係嚟自36個國家同埋地區。買家方面嘅登記人數都有超過30,000啦。咁大家自然關注啦，冇咗口罩令會唔會傾生意都方便啲咧？楊立滿。 方方面面都会好好多嘅吓，当然呢一个商展咧就已经安排咗好耐啦吓，咁要报名嘅都一早报咗，唔会话系啊，因为你而家除咗口罩令，咁我先至嚟报名嘅吓，咁报名嘅人数咧其实都好踊跃，因为香港即系过几两个月前已经系宣布咗话即系复常啦，除咗即系口罩令之外吓，咁因此嗰个招商亦都几好嘅，据我所知，即系呢一个即系珠宝展啊吓，咁亦都系一个好大型嘅珠宝展啦，嗰阵时都即系恐怕即系可能会流失嘅，咁但系好彩就都翻翻嚟香港啦。咁好似其他好多大型嘅即系国际性嘅展览会咧，嗰阵时都惊住话啊，去咗新加坡咁样嘅，真系有几个真系去咗新加坡。咁但系咧而家都即系翻翻嚟啦。咁当然而家你口罩令都冇埋啦，咁真系预示住咧真系全面嘅复常啦。香港吓之前咧就话就算旅发局讲嗰个话即系你好香港嗰、那個咧，即係嗰啲演員喺度喺街度跳咧，冇口罩，其實都唔係咁真實嘅，因為嗰時仲有口罩令嘅嚇。咁而家真係冇曬啦嚇。咁因此咧就即係肯定係嚟緊，即係今次之後嗰啲。今次個反應好好啦，已經嚇。咁嚟緊之後嗰啲即係展覽會咧，肯定係會更加人頭湧湧嘅。 嗱，我都引述翻旅發局嘅代表咧，喺接受傳媒訪問嘅時候咧，就講到一點咧，原來撤口罩令咧點樣有利佢哋去舉辦更多嘅展覽咧，就話咧因為口罩令嘅撤銷咧，就方便咗佢哋舉辦酒會同埋飲宴啊。而原來咧展覽好多時就係靠啲展商咧嚟香港參與酒會同埋飲宴而促成嘅。咁所以佢哋嘅睇法咧就係。话撤销口罩令咧，系有望促进展览业嘅复苏。佢哋嘅睇法咧，就系展览嘅规模去到年底咧，就可以回复到70%啦。嗱，不过讲到展览业嘅复苏咧，都唔系冇隐忧噶，同好多行业一样咧，喺复苏嘅初期都会面对一个人手嘅樽颈啦。以琴日开始嘅珠宝商展为例咧，接待嘅人手同埋搭建摊位嘅工人嘅人手，好似都出现咗一啲短缺啦。咁贸发局咧就呼吁大家。要在復常的初期給多些包容，但是我想大家會很關心的就是這些人手是否能夠得以補充呢，在中長期來說，因為大家包容譬如入場的時候等耐一些，一次半次總可以的，你說即半年之後都是這樣呢，就很趕客了。 是啊，因為真的有很多從業員是真的流失了，過往那幾年真的展覽會真的很少，即減了成90%都不止，因此人家都不可以望天打卦噶，咁都系要揾另外嘅即系就业啦。咁转咗走之后，咁你而家叫起手要佢翻翻嚟咧，其实都唔系咁多人系肯翻翻嚟嘅，因为嗰边可能系做得好啲，稳定啲。咁你而家叫佢翻翻嚟，佢都唔知维持几耐嘅呢样嘢咁。咁因此都系一个隐忧嚟嘅。不过我谂各行各业都有呢个隐忧吓，咁所以展览业既然嗰个前景系咁好咧，咁我谂佢都有条件系吸引多啲人啦，系翻翻嚟，可能即系嗰个俾出嚟嗰個人工可能要多少少啦，如果唔係咧，就真係唔止頭先你講嗰、那個話要入場等好耐，而且係因為係要搭展嗰啲工人咧，即係唔夠嘅話咧，咁你嗰、那個即係個攤位即係搭到歪零歪稱，咁真係唔掂嘅，即係香港都係有個度噶嘛，即係我哋係好出名係，即係我哋個場地都做得好靚啊，即係各方面嘅配套咧都係好過其他好多地方，咁所以其他地方咧都唔係咁易可以搶到我哋個展覽會嘅生意嘅，咁但係如果人手是不够的，就真是一个很致命的伤。 我们的电话号码是1872311 1872311，今天想跟大家讨论的是口罩令撤销之后对于我们恢复商业运作会带来什么的影响。当然大家今天都留意到在这个零售的层面上有一些新的销货的数值出来，都见到有一个上升在这里，加上撤销了口罩令，大家进去商场买东西的时候都见到售货员和你交流的面孔都可能冇戴口罩啦，又会唔会令到你洗起钱上嚟都疏爽一啲咧吓？ 打打电话嚟同我哋一齐倾下，电话号码系18723111，18723111。杨立门呢个时候咧，我哋都请嚟啊，系有份去参与今次珠宝展一个参展商啦，就系各界商会联席会议嘅秘书长，佢自己咧都系一间珠宝公司嘅总裁嚟嘅，有沈运龙喺电话旁边，沈先生你好。 Hey, 你好， hey, hello, 主持人好，沈先生，今天已经来到展览的第二日了，不知道人流和生意是怎样呢，能不能够做到即所谓的旺丁又旺财啊？ 人都多的，但是呢，这个三月的香港珠宝展原本是一个 trade show 来的，就是是对海外的买家的展览的。咁人呢就好多，但是认真话欧美的客啊，咁呢就为比即係应该係讲呢，唔可以同过去三年比啦，同2019啦，即係疫情之前比呢，咁都仲係未到嗰陣时嘅 level 嘅嗰个水平嘅。但是场的人数肯定很多的，因为呢过去这三年呢根本是完全没有海外买家的嘛，是绝迹的嘛。咁各个展览呢都为求即有些人流呢都在香港请了很多阿太啊、师奶啊或者其他的人公众人士就入场的。咁那些人呢过往几年呢给了个 buyer 的证，即买家的证据呢，咁你而家回复正常的出口展呢，咁呢你都唔会唔俾嗰啲人入㗎嘛。咁所以呢就会加咗外国嘅客就多咗啦，即係有返2019差唔多嘅水平啦。咁再加咗好大量嘅香港嘅一般嘅消费者啦。咁同埋国外呢亦都多咗好多人嚟嘅。所以就场面就见到非常之热闹嘅。但係我都同好多嘅参展嘅行家傾呢，咁個生意額咧都係係好個別公司嘅，咁大部分都話都係仲同2019有啲距離嘅。 咁係唔係今年嚟講內地嘅客係比以前多咗好多咧？因為內地都完全復常啦，咁通關又方便啦，而家嚇，咁會唔會係即係嗰個比例係內地嘅即係參展商係多咗嚟香港，或者即係個別人士嚟香港？ 因为个口罩令咧就啱啱即系做 show 之前就取消啦。咁欧美嘅个买家咧就或者甚至澳洲咧就好多，因为听见戴口罩咧，我哋啲客都讲俾我听系唔会嚟嘅。咁但系你解除咗，佢哋都未有足够嘅时间去调整佢哋嘅行程啦。咁所以欧美客啊、澳洲啊都系少嘅。咁咧就國內的確係多咗好多，但係咧我哋個感覺都係因為咧太耐冇出門啦。咁咧而家香港嚟得嘅話咧，咁都梗係即係借道咧嚟香港了解下行情啊咁樣。做我諗喺批發層面上邊咧未見係好活躍，但喺零售嘅場面咧，因為過去嗰三年咧累積咗咁多香港嘅本地嘅消費者咧，咁多咗大班咁嘅人啊，咁就令到咧就好似好個場面好熱鬧咁樣嘅。咁即係如果願意係做一件一件做零售賣嘅咧，咁咧就係應該一定大把生意啦。今次因為多咗一大班咁嘅人客啦，但係嗰啲做出口批發嘅話咧，就未必嘅，可能令到個 show 有。個展覽感覺到有啲混亂啦，究竟呢個係一個 trade show 啊，抑或零售 show 啊？咁我哋即係 organizer 咧要認真諗清楚啦。佢長遠嘅發展咧係冇一個展覽會咧，又係可以 trade show 又可以零售 show 都做得好嘅。 不過相信呢個混合嘅模式都唔會以後都係咁維持嘅。我諗係咪啊？即係當嗰啲即係批發即係嘅生意多翻嘅時候咧，可能就真係要真係要黑白分明多啲嘅咯，係咪啊？即係零售嘅 但你即係你邀請咗一咁大班嘅香港嘅本地嘅所謂買家，咁佢哋已經有個。即係已經係慣常咁入嚟呢個 trade show 噶啦嘛，咁咧就其實認真嘅真海外買家咧又唔係多，即係又覺得好滋擾嘅。 咁多人圍住，我覺得好滋擾嘅，咁樣即係想做，即係想靜靜地坐低落單嘅咁樣嚇。咁所以我哋自己今次我哋自己嘅攤位咧就係封實曬嘅，咁咧就係啊，咁就係即係提供一個靜啲嘅環境，等啲買家坐喺度落單啊。 沈先生啊，你頭先咧特別提到一啲歐美嘅客人咧，對於口罩令呢樣嘢就有好大嘅關注嘅。咁即係雖然今次佢哋就未能夠因為撤銷口罩令而即係及時更改行程嚟到啦，但可唔可以都同我哋即係形容一下咧？你覺得冇咗口罩令之後，會對於日後啊呢一啲嘅展覽會再去舉行嘅時候，去吸引一啲歐美嘅客人咧，會起到啲乜嘢作用啊？ 我覺得絕對是好事嘅。咁好多人咧，其實係咪真係咁煩擾咧個口罩？我覺得亦都未必係，但係個心理上佢哋覺得，喂，好似你硬係要我做啲我唔想做嘅嘢咁樣，有啲咁嘅抗拒啊！我反而覺得，我覺得日後要做好呢個 show 咧，反而即係嗰啲人力資源咧認真要搞啦。而家今次個 show 咧就即係大混亂啦， 有啲甩漏係咪啊？好似話喺個接待同埋啲攤位搭建上面都有啲問題喎。你見到個情況係點啊？ 我有啲人客咧，就嚟排咗三個多鐘頭嘅，先至攞到個證啦，咁樣。咁好明顯咧，就係搭建又有個問題啦。嗰啲保安啊，即係鎖貨啊，全部有問題。嗰啲保安公司都話我哋請唔到人啊，嗰啲運費要加多一倍啊。咁同埋咧。講明㗎啦，我哋收人哋你收展啊六點咧，你三點鐘要兩點鐘要交啲展品俾我啦咁樣，因為我冇人手做，即係個情況係咁鬼惡劣㗎，咁排隊排三個鐘頭，所即係搭建又嗌曬交，咁啊鎖貨，咁有啲咁嘅問題，咁當然啦，我哋都知係啱啱復常翻有啲咁嘅問題，但係其實香港嗰種缺乏勞工嘅情況咧，唔係我哋局長講嘅三兩萬嘅，我哋講緊起碼爭三十萬人嘅香港，一個好嚴重嘅問題，因為我哋國家生聯席會議有幾十個商會唔同行業啦，我哋做過統計咧，香港起碼爭三十嘅工人啊，三十萬工人啊， 係嗱，咁而家即係預計有好多展覽翻嚟啦，咁你覺得呢個問題點樣去解決先係最有效咧？ 我諗咧就真係要即係輸入外勞嘅好多方面，咁但係咧最重要點樣提升香港人嘅質素啦？譬如你做保安做清潔好，你做過三年咧，政府唔該俾你上兩三個禮拜堂，咁你就跟住就升咗佢做主管啦，咁你就下邊嘅。大量請一啲外勞翻嚟啦，咁你先至可以即係配合到香港想復常呢個發展咯。如果唔係咧，即係樣樣都冇人嘅，樣樣都話做唔到嘅，搭建又即係嘈到拆天嘅。其實好多我見到好多參建商同啲搭建商都 點樣嘈到拆天法咧？係佢哋未能夠如期交貨，定係個搭建嘅質素出問題啊？定係點咧？ 我諗香港人做嘢一定有質素嘅，交咗俾你都唔會諗嘅。咁問題咧就係好多嘢咧，你 嚟嗰陣 時未必即係做得咁好。咁咧，譬如你想再加啲燈啊，再加啲呢樣嗰樣啊，就好簡單啦，就話我哋唔會再 take order 噶啦。即係有就有，冇就冇噶啦。我哋冇跟住冇。 今時今日咁嘅服務態度就唔得噶喎。 咁呢個咁你真係冇辦法噶嘛？你已經人哋可能幾晚通宵噶啦，已經幫你搭咗個攤位出嚟。咁我哋都欣賞，即係各方面都好大努力嘅，CDC 都好大嘅努力嘅。不過真係礙於咧，佢係根本係冇人，樣樣都話唔夠人做。 佢哋事前都已經同你講過。 處理呢個問題咧，你話香港想再點樣發展咧，都係得個講字噶啦。 我又想問埋咧，剛才楊立門喺開場嘅時候都有講啦。嗱，過去咧，我哋就好怕啲大型嘅展覽咧被新加坡搶走啊。嗱，譬如咧呢個國際珠寶展 JGW 咧，都係行內一個好關鍵嘅展覽。咁我聽講咧，一個好消息就係今年九月會翻嚟啦。咁其實有冇同啲行家傾過偈？點解佢哋去過其他地方之後，最尾都係揀翻嚟香港嗰度辦展覽咧？我哋有啲咩優勢同埋點樣保持住咧？ 我覺得咧，做所謂去咗第二啲地方咧，喺冇選擇嘅情況之下咧，好過冇生意做咁解啫。仲去新加坡、去泰國啊，去杜拜、去其他地方，咁好多譬如珠寶展之類咁嘅展覽咧，做 就一定即係冇得同香港比㗎啦。即係一個係各方面啦，入嚟又唔使打税啦，啲嘢啦，係咪啊？啲錢出入比較方便啦，咁樣嚇。雖然都話有啲新嘅規例有啲限制，但係都總係比其他地方係好啦嚇。咁即係咁同埋即係香港始終係一個吸引嘅地方嚟嘅。咁亦都係可以。連接到東南亞一個龐大嘅大陸嘅市場啊咁樣，咁呢樣嘢係其他地方根本冇得比較嘅，咁所以咧我哋又唔擔心，即係話啲展覽喺地度可以搶咗。咁最緊要咧，香港配合到一個好嘅足夠嘅展覽場地啊，咁先至可以咁樣做，自然咧就有即係海外買家咧都係選擇香港嘅。 其實我哋個展覽場地係咪好足夠咧？你覺得？ 以往咁多年都話唔夠㗎，就話要去拆咗幾個政府大樓嚟加嘅，或者喺灣仔運動場啊，嗰、那個灣仔嘅咩巴士站啊，咁其實咧真係可能要考慮一下咧，即、就、係、是、有啲新嘅思維啦，會唔會喺個海底度 expand 個海底展覽館咧，嚟到香港更加吸引人咧咁樣啊，即係有啲新嘅思維咯，係嘛 ？OK， 咁一定要即係、就是、有個好嘅設施嚟先至吸引到嘅，譬如好似香港好多嘅酒店啦，係嘛，咁好多嘢食啦，各個地方嚟到香港都覺得好方便啦，個交通好配套好好啦， 好 咁、啊、所以即係個如果展覽設施足夠嘅話，其他地方係好難取代到香港咯，香港一定係展覽之都咯。但係如果而家咁嘅情況，爭咁多人搞親展覽都鬧交嘅，都嘈曬命嘅，咁真係唔得啦。 好，唔該曬沈運龍，時間關係同你傾到呢度。我哋嘅電話號碼係18723111，18723111，傾緊咧撤銷口罩令對於商界嘅影響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消息指，警方就大埔龙尾村肢解案拘捕多一名41岁男子，令到被捕人数增加至6人。警方正系调查嗰名男子喺案中嘅角色，稍后交代详情。其中3名被捕男子已經被控一項謀殺罪，一名女子被控一項意圖妨礙司法公正罪。4人日前已經提堂，案件押後至5月8日再訊。至於另一名47歲被捕女子涉嫌協助窩藏女死者的前夫，她日前獲准保釋，3月下旬向警方報到。统计处公布一月的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为362亿元，按年上升7%，连续第二个月上升，亦都是去年4月以来的最高升幅。扣除价格变动之后，一月零售业总销货数量按年升5.1%。政府发言人表示，随着消费气氛改善，零售业总销货价值在一月进一步按年上升，今年农历新年来临得早，亦都应有帮助。不少类别零售商的业务都见改善，部分录得双位数升幅。展望未来，发言人说，经济活动继续复常和访港旅客数目进一步回升，将会惠及零售业。勞工市場情況改善亦都將會提供支持。行政長官李家超率團到澳門，是全面通關之後首次訪問澳門，並且與澳門特區行政長官何一成會面。李家超在會面之中表示，隨著香港與澳門全面通關，現在是最適當時機深化兩地旅遊合作，推廣大灣區一程多站旅遊。兩人亦都談及不同領域範疇的合作空間，包括增加港珠澳大橋的使用等。李家超在社交網頁表示，旅遊業是港澳兩地的重要產業，在粵港澳大灣區戰略之下，香港會加強與區內城市包括澳門的聯繫，攜手打造區域及國際市場的大灣區旅遊品牌，並拓展港澳聯線同遊市場，亦都會研究以共同主題舉辦同推展大型活動。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今日討論緊嘅係喺撤銷咗口罩令之後咧，香港迎嚟第一個大型嘅商展，就係咧珠寶商展啊！嗱，頭先咧我哋同參展商之一咧沈雲龍傾過，佢就話咧，當然個人流係好多啦，咁但係咧就好關注到咧，到底展覽業界入邊嘅人手不足嘅問題，同埋咧行業入邊好多嘅配套，譬如負責押送嘅保安人員啊，以至到負責門口嗰度登記接待嘅人員咧都不足嘅時候，會唔會影響到大家嚟去睇展嘅一個體驗啊？咁、其實咧頭先阿沈雲龍咪講到咧話呢一啲工人咧都已經係不斷咁樣通宵搭建啦，咁但係似乎咧佢哋嘅人手方面咧都未能夠即係接應到啊一啲即係攤位嘅需要啊。我睇翻報道就指咧業界咧都指出啦，而家咧係出現一個所謂有客冇人接嘅情況，咁咧有好多攤位咧係去到開展之前咧先勉強搭起嚟喎，楊立滿。 係咯，咁呢個真係會影響到即係嗰個即係接展，即係去接。嗰、那個即係 order 嗰個工作嘅嚇，因為咧你遲遲都唔去確定究竟有可以開到幾多個攤位咧，根本你個客你都唔知叫唔叫佢嚟香港好係咪？咁所以咧就即係呢一個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咁頭先沈雲龍講咧就即係政府其實應該要考慮即係輸入勞工啦咁。咁但係呢樣嘢咧就都係真係比較難考慮嘅，因為咧輸入勞工畢竟都係一啲比較低端少少嘅勞工啦嚇。咁如果你話你話就算你話搭棚啊或者係搭建即係個攤位嗰啲人咧，其實都有少少嘅技術性嘅嚇。咁同埋咧就即係接待員啊等等咧，亦都需要中文啦，係咪中英文啦？咁嗰啲咧未必係真係一個普通嘅輸入勞工計劃咧，可以即係應付到咯。 大家有啲咩意見咧？我哋嘅電話號碼係1872311，1872311，歡迎大家咧打電話嚟一齊傾下，到底喺撤銷口罩令之後，我哋商業嘅復甦情況以及係人力啊，係咪追得上有關嘅需求咧？电话旁边请嚟另一位嘉宾继续话题，有香港活动策划展览及舞台制作联合总会策略顾问和外事部的负责人李燕仪在电话旁边。李小姐你好。 是 ,Hello, 你好。 李小姐 剛才提到咧，今次香港國際珠寶展咧出現一個有客冇人接嘅情況啊，咁啲報道就話主要嘅原因係因為人手不足啦。其實你睇呢件事或者你了解個情況係點咧？而家行內嗰個缺人嘅情況有幾嚴重啊？ 嗯，係好啊。咁其實咧，都見到而家嗰個情況咧，其實都唔係而家呢個時候去反映噶啦。因為其實咧，呢個問題其實持續咗咧三年啦。因為其實我哋一路見到復甦啊，咁其實我哋整體總會上面啦，收到好多嘅會員咧嘅一啲反應都係都好擔心，就係復常之後咧係唔夠人。因為其實我哋喺好早復常嘅時候已經知道，特別我哋行業嘅部門嘅人員啦，好多其實佢哋萎縮咗好多，啲師傅轉。因為比疫情咧，起碼少咗一半啊！因為好多人咧走咗，可能去唔同嘅地盤啊，等等啊，轉咗行做裝修啊，做外賣啊，咁樣過往其實都好多呢啲情況。咁所以其實我哋初初都已經一路都講緊，好擔心當復甦嘅時候咧，人手係真係絕對唔夠。因為其實頭先之前嗰位即係嘅受訪者都提到啦，即係展覽業其實我哋嘅前線嘅員工其實係啲好專業嘅人嚟嘅，即係包括。技術工人啊，等等啊，搭棚嘅師傅、木工、美工啊，等等呢啲咧，唔係就咁可能求其我哋去揾一啲人就可以。即 係 replace 得到咯。 其實咧，你頭先講到好多呢啲人手都轉行啦。咁但係隨住展覽業復甦，係咪都有望可以吸引佢哋翻嚟回流咧？定係佢哋重新入行係有啲咩障礙咧？ 其實咧，因為都係咧行業間競爭嘅問題，因為佢哋有啲已經轉變咗去一啲例如裝修啊、地盤等等。其實咧，因為疫情嘅關係啊，佢哋擔心會唔會下一浪真係會唔會有咁嘅情況咧？咁亦都係因為當中疫情嗰三年咧，冇一個安全網俾一啲外判嘅承建商啊，或者唔係外判，即係承建商同埋一啲嘅前線嘅人員啦、啊，因為佢哋係冇喺嗰個保障下面咧，係好明確有一個。真係嘅基金去支援佢哋嘅，咁所以其實佢哋對個行業，如果會唔會我之後又會失業咧，又會冇人做咧咁樣，咁結果佢哋而家會轉即係流向咗第二個行業嘅時候咧，特別可能你見到即係無論喺地盤或者裝修嗰啲人工都相對穩定同高，所以其實呢個都係。而家面對緊比較難吸引翻佢哋翻轉頭嘅一個好重要嘅原因咯。如果冇一啲嘅額外嘅基金或者一啲支援俾佢哋嘅話。 咁人手嘅供求都會睇翻嗰個待遇啦，嚇。咁你覺得而家個前景都好啦，好多展覽咧等住上馬啦，咁。咁你哋預期嗰個收益亦都會增加咗嘅，應該嚇。咁你哋其實譬如今次咁，你哋請呢班人手翻嚟，佢哋嗰個薪金嗰個水平係同以前一樣啊，亦或係加多咗啊，亦或係第時真係預計到有咁多新嘅展覽嚟，你哋會唔會更加增加多嗰個待遇，令吸引多啲人翻嚟呢個行業咧？ 嗯，冇錯。嗱，首先待遇啦，就係呢啲就變相咗，就係其實會令到個成本上漲嘅原因啦。因為而家好多就係行行都搶緊人同缺人，同埋我哋嗰啲都好專業，所以先衍生有報道嗰個情況發生啦。其實而家即係我哋問過即係行家，其實大家啦都面對緊咧，基本上而家咧人手係嗰個成本上漲最少咧係50%至100%。 嚇，咁比起即係疫情前。 冇錯，比以前咁，因為你唔夠人啊嘛，你就已經係搶到好貴啦。首先第一，同埋係真係缺人啦。因為我點解會咁嚴峻嘅問題，就係因為其實咧展覽唔係淨係做製作咁簡單，有時限性。我你例如好似今日咁樣，佢哋我哋啲幾位理事咁樣，佢哋要做。我一個鐘頭之內可能要拆曬場俾人哋嘅，我哋可能 set up 可能第一個鐘頭時間，每一個時間嘅競賽要競爭，我哋得咁短嘅時間，我哋就一定要再加配好多嘅人手落去，唔係可能你就咁見到你眼前嘅淨係嗰塊 backdrop 或者嗰啲嘅電工啊，要裝嘅嘢啊，燈啊等等嘅嘢，咁所以其實喺人手上面嘅要求嘅重點就係因為我哋係俾個時間限制咗，所以點解會有個咁樣大嘅上漲？ 但係呢個時間不嬲都有呢個限制嘅，係咪？以前嘅展覽都係一樣有呢個限制。 係啊，因為過往不嬲都係噶嘛，我哋平時真係可能我哋做活動，真係時間清場，你得一個鐘頭時間，可能你 set 場，你最多可能因為你特別可能租一啲酒店啊等等地方，就係你時間越長咗，其實你個成本你變相你都會增加咗好多。咁有陣時 overnight 嘅 set up 啦等等，咁所以呢啲都會衍生咗個成本同埋人手嘅一個掛鈎咯。 其實你哋有冇統計過或者有個預算咧？而家係爭緊幾多人手啊？成個行業？ 哇！我諗真係行行都好缺人啊！而家其實基本上我諗比疫情我諗起碼少咗一半人，其實而家咁你諗下，咁而過往即係之前你都講到啦，人手嘅狀況就係個個已經回流咗，有啲可能又流向咗第二啲行業啊，咁所以基本上係人手上其實而家係我諗起碼冇咗一半咯，其實而家。 咁你覺得應該點解決咧？譬如好似頭先就有人士提出要輸入外勞啦，咁但係聽你呢個情況就唔係輸入外勞可以解決得到喎。 冇錯，其實咧，展覽業咧，我哋嘅技術性咧，其實係特別香港展覽業咧，係我哋其實真係係嗰個國際美譽嚟嘅，因為我哋嘅師傅嘅專業啦，呢啲其實真係唔係其他地區有陣時可以去比美，而係我哋一個好大嘅優勢。所以其實我哋之前總會一路都提倡就係我哋點樣去挽留翻我哋本身嘅人才，去令到佢哋可以生存到。另外同時地都係可以咧，將我哋嘅專業咧，俾人更加多人去睇到同埋有。即係起碼recognize 到咯，即係我哋可以去你有呢樣嘢。咁另外第二樣嘢就係我哋點樣去吸納翻，即係原本因為咧。我哋如果真的要再培訓一個新的人的話，最少一兩年他可能先上到手，即是你這些是真的是專業的手工嘢嚟噶嘛，人士，咁同埋係經驗啦，咁我哋所以一定是很希望就係有一些嘅真正的支援去俾翻一些真係我哋以前已經流失咗嘅師傅，吸引佢翻嚟個行業度做翻一個替補先。如果唔係，我要培訓一個新人。 Okay. 即係當然一個好重要啦。而家好似我哋之前都有提過，好似建築業議會，我哋之前過往會唔會可以都係應用翻喺展覽業嗰度？我哋唔係用緊建築業嗰個嘅制式咧。其實我哋展覽業都有好多專業嘅師傅嘅培訓課程，可唔可以有一個階梯俾佢哋，令到吸引到更加多人入行 okay,、好 咧咁樣咯。 好，唔該曬你，李燕兒，時間關係，同你傾到呢一度先。我哋嘅電話號碼係18723111啦。咁啊，頭先聽到咧展覽業嘅。業界人士咧討論到人手好短缺嘅問題，咁咧就即係真係行行都有噶啦。好似我哋一陣間咧要同佢傾嘅旅遊 業 咧，可能都會面對呢個問題。不過我哋先休息一陣先，轉頭翻嚟咧先至再請佢哋出嚟一齊傾。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我哋今日继续讲英国作家 Jane Austen 嘅 Pride and Prejudice 傲慢与偏见。今日咧，我哋讲嘅咧就系男主角 Mr. Darcy 向女主角表白嘅一刻，佢话 ：You must allow me to tell you how ardently I admire and love you. Love 大家都知啦，爱啦 ，admire 即系非常之欣赏啦。OK。Ardent 呢个字咧，通常就系讲，哇，有非常热切嘅，好殷切嘅，非常澎湃嘅。OK， 你一定要容许我同你讲 ，You must allow me to tell you how ardently I admire and love you. Ardently， 留意呢个字 ，A R D E N T L Y。OK， 譬如通常如果你系一个好超级拥趸 of 一队球队咧，你就会系一个 ardent supporter of 一队球队，或者 ardent supporter of 一个。政党咁啦 ，political party， ardent supporter， 非常之热心嘅一个 supporter。Okay， you must allow me to tell you how ardently I admire and love you。跟住女主角咧 ，Elizabeth's astonishment was beyond expression。佢咧系好惊吓啦，听到咁嘅说话 ，she stared， coloured， doubted， and was silent。完全咧目定口呆吓到 ，she stared 就咁纯粹望住佢 ，coloured 面红啦。And doubted 是不是真假 I was silent 一粒声都没出这段文字上回我们的网站看我们就会将这段文字打出来的挺好的这个句子整个惊吓的表情就表现出来好了今天讲到这里希望大家喜欢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跟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Xu RTHK 留言也可以也可以 DM 小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杨立门啊，除咗除罩之后嘅第一个商贸展展开咧，今日传媒咧亦都关注到除罩之后第一个大型嘅内地旅游业考察团咧，亦都系展开咗嘅。不过咧呢个形容咧，可能就有啲唔系话最全面啊。事关咧呢一啲接待海外旅游业者嚟香港考察嘅团咧，旅发局自从旧年12月开始咧，已经默默做噶啦。之前咧有啲东南亚、韩国同埋台湾嘅业者咧，已经嚟到香港近期咧就系内地同埋嚟紧亦都有日本啦。下个月咧佢哋仲预告咧有英国、澳洲同埋印度嘅代表团咧嚟香港体验一啲新景点添。我留意到咧好多报道咧都引述呢啲参与咗考察团嘅业者就讲到咧，啊估唔到香港冇见几年咧多咗好多新嘅景点俾佢哋去策划一啲旅游嘅产品，仲话咧觉得啲入境团翻嚟嘅速度咧应该会好快，去到五月左右咧已经可以全面。復甦了 是啊，這個是好消息來的啦，當然咁咧就旅發局就安排了很多地方的即係團體或者係即係傳媒的人士，即係嚟香港，即係希望他哋翻去嘅時候咧，就宣傳下香港的好處啦咁深圳國際旅行社大灣區的負責人咧都有表示咧，就係話原本咧係預計暑假咧先至係即係內地遊客嚟港來港的高峰期嘅。咁但係咧就見到好多內地嘅民眾咧都好期待嚟香港啦通关之后咧，就查询来港旅游嘅人数咧，系比之前咧增加咗数十倍喎。咁即系，就算你有十分一嘅人啫，都嚟咧，就好犀利，增加咗十倍噶啦都。 咁系咪真系咁好景咧？或者我哋都要请教一下，而家喺电话旁边嘅香港入境旅行社协会嘅创会会长谢鉴庭啊，谢鉴庭你好。 你好啊，你好啊，主持。 谢锦庭啊，自从通关以嚟咧，内地入境团嘅恢复情况系点啊？系咪真系好似我哋头先引述咁样有个爆发式嘅增长咧？ 我谂同你哋讲嘅差唔多啦。爆发式有两种嘅，因为第一咧就系、是。佢哋嘅宣文多咗啦。第二咧就系好多旅行社而家基本上咧就过咗年之后，内地嘅旅行社就恢复咗常态啦，个个翻咗工啦。第二咧就系其实佢哋同我哋香港一样嘅，呢三年咧都停咗嘅。而家开始过咗农历年之后咧，全部咧都已经叫做翻翻佢哋嘅公司啦。一翻咗公司之后，你都知道香港而家咧个好处就系今日开始都除咗罩啦。咁第二咧就系我哋基本上嘅宣传咧，个五十万。 萬張機票咧，好震撼成個世界嘅。無論我去到泰國啊、印尼啊等等好多地方，你個個一見到咧就哇，香港好豪喎、啊，50万张喎、啊，呢樣嘢咧，我覺得係宣傳達到一個效果嘅。嗱、當然中國大陸入邊咧，而家基本上嚟香港咧，第一。佢哋又近啦，第二咧，咁我哋嚟香港又方便啦。第三咧，係好多旅行社咧，第一唔使訂機票嘛。咁同埋咧，佢哋嚟香港嘅手續咧，亦都相對嚟講好方便嘅，所以宣文緊咧就特別多。我估計咧就係、是、好似像你講嘅，如果恢復常態嘅五月份咧。大陸團嚟香港嘅咧，真係會好似恢復得非常之快嘅，呢、這個我係絕對有信心嘅。但如果你話恢復，如果你話要恢復常態嘅咧，起碼要到暑假先得啦。暑假咧，咁先至可以真真正正嘅，因為第一內地嘅旅行社咧招人啊、工作等等啲部門啊，先至可以叫做 full position 啦，我哋讲啦，咁所以我觉得我系睇好嘅中国大陆嚟香港嗰啲。 你头先特别提到咧，即系解除呢个口罩令啦，呢一点对于旅游业嘅复苏个助力有几大啊？ 我觉得呢个发出好明显嘅信息俾全世界，香港嘅疫情已经恢复常态。如果你无除呢个口罩令咧，就俾地道覺得我哋香港啲細菌仲未清除啊嘛，起碼咧你仲係驚驚地啊，大佬嚟到呢度。但如果你口罩都唔使戴嘅，即係香港政府亦都好清楚話俾啲市民聽，呢、這個根本咧就已經係冇問題啦，亦都清楚話俾全世界聽，香港呢個病菌就已經。唔係一個可以危害人生命健康啊等等呢、這個信號係好緊要嘅，因為東南亞等其他國家咧都根本唔需要戴，得你香港要戴嘅，咁即係話你未恢復常態啦，你未到常態，所以人嚟到呢度都好，心入邊啊都起碼有條忐忑噶嘛，所以我覺得呢個口罩令對成個香港嘅形象啊、旅遊業嘅復甦啊係好大嘅強心針嚟嘅。 系头先你提到咧，就即系内地嘅即系居民嚟香港就好方便啦，因为而家即系嗰个申请嘅手续又简化咗。而家系咪简化到佢哋可以网上就咁就可以申请到一个嚟香港港澳嘅签注噶？因为佢哋真系要自己要去排队啊咁样噶。 据我所知咧，佢哋根本已经喺网上都可以申请噶啦。就算你自己去到叫做出境管理处啦，佢哋嘅做法非常之 high tech， 根本点一点照照相，咁啊好快就走得噶啦。所以我觉得咧就系、是、你都知道，如果佢地道嘅或者系。去東南亞、日本，你都要訂機位啊！嚟香港唔使訂機位噶嘛。 嗱，如果佢哋唔訂機位嘅意味住，即係話好多都係大灣區嘅人喎，係咪？會唔會係外省多唔多咧？而家香即係嚟香港嘅人。 首先，我覺得外省應該係第二步噶啦。大灣區都有排做啦，8000几万人口，你都知道香港而家係半個小時嘅生活圈嚟噶啦。香港到廣州嘅，上次我哋廣州訪問又好，而家我新喺珠海嘅。我而家喺珠海，就係因為珠海嘅旅遊局請我哋香港旅遊業界咧嚟珠海考察啦、順便大家互相去宣傳啊。呢邊嘅業界都非常非常之叫做好受歡迎啦，香港啦。咁當然我哋都順便嚟俾你睇睇而家嘅大珠海嘅最新嘅發展啦。即係大家互相交流嘅呢樣嘢，所以我覺得同每一次嚟嘅廣州又好，深圳又好，廣州珠海又好，我都覺得香港。富人非常之有信心嘅。 好，唔该晒谢简平，时间关系同你倾到呢度。电话号码系18723111。而家呢个时候有听众关先生打咗入嚟，想发表意见。关生你好， 系你好，我系 Joe， 你好， 系 啊。我本身咧系微电影嘅导演嚟嘅，咁我都啱啱都系帮呢个香港珠宝首饰业商会咧，啱啱拍佢哋嗰个会嘅微电影啊。咁今日适逢咧，今日佢哋个会嘅合并啊，即系九龙会同埋香港会个合并一周年嘅就职典礼咧。咁就住我喺会展见到嗰个虚冚嘅情况咧，我都好 surprising 啊。 即系见到好多人流系咪啊？你意思系？ 其实唔单止啊，即系因为我本身系微电影嘅导演啦，咁我都。好中意啲細意觀察好多嘢嘅，無論係排隊啊、排隊洗手間啊、同埋排電梯啊，以至到食飯啊，各樣嘅銜接啊，咁睇到現場咧好多工作人員咧好拼命、好努力，咁但係咧，正如貿發局所講，真係唔夠人手啊。 你咪見到啲混亂嘅情況咧，有冇？ 其實就唔係混亂嘅 ，well order 嘅，就係問題咧，就係我從來冇見過咧喺貿發局嗰個舊，大家都知道有新嘅舊翼噶啦，係咪？ 咁 喺舊翼嗰度咧，即係近住茶餐廳嗰度，即係唔開口或即係唔開講邊間啊？咁門口都已經封咗好多嗰、那個，即係嗰啲拉繩啊，咁啊。啲人流即係一路如貫入場咧，其實嗰個秩序控制都幾好嘅。咁、就算我見咧，其實人手係不足嘅。咁但係咧就國際嘅來賓同埋本地嗰啲顧客啦，我睇到好 retail 嘅啲顧客，即係都唔係似一啲專業買家。咁、大家都好守規律，即係做翻我哋香港人應該有嘅 behavior 啊。 咁 幾好。 係。咁啊，頭先 其實呢個都幾好嘅，講好香港嘅故事嘅。咁今日咧，我就覺得。之前我未到會展嘅時候啦，即係我哋個 crew 未到之前咧，我都睇一睇啦，即係現場啦。咁喺嗰個 parking 嗰度咧，就都已經新舊亦都爆得好緊要。咁呢度一個信號就係話咧，若嗰個展覽回復翻正常，而家都未曾正常，而家我估係八成度咧。个卡帕已经系爆到好犀利啦！ 将来会唔会即更加爆呢咁啊，好多谢晒咧阿关先生嘅分享啊！咁啊，其实咧头先讲到好多配套啊、人手啊方面咧，喺复苏嘅过程嗰度咧，都有待继续去加强啦。咁、一个微电影导演观察嘅角度咧，都系系咯，即系有 好准确 系啦，冇错。好，跟住我哋咧、有一节嘅交通消息啊！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西环第三街嘅火警事故，仲系处理紧。而家近住西营盘邮政局至到西边街嘅呢一段第三街仍然系封闭噶。而喺九龙方面啦，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牛池湾村慢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新光中心。反方向啦，呢一段嘅龙翔道去荃湾方向是慢车的，车龙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分域街，西行过海的龙尾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收费广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龙尾东港中心，狮隧入口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映月台同埋星河名居。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中国育儿网络 True Partner 股份编号8657，之后是澳星生命科技同埋皇冠环球集团，五大跌幅股份：华星控股、长城汇理、君豪集团、威信控股同埋亚洲资源。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5，日元136.5，瑞士法郎0.942，加元1.362。人民幣6.899，英磅對美元1.198，歐元對美元1.063，澳元對美元0.673，新西蘭元對美元0.623。港金報17,150元，比上日收市跌20元。倫敦金每安士賣出價1,832.6美元，港匯指數101.7，跌0.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另外，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嘅龙尾去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同埋渡船街天桥过海嘅龙尾去到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署，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近浸会桥面，同埋龙翔道嘅龙尾就去到钻石山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较早时第三街的火警事故已经清场了，近住西营盘邮政局至到西边街的这个封路是重开。湾仔北港湾道东行线近住瑞安中心一带是多车，龙尾去到会议道近龙和道。司徒拔道下行近皇后大道东至到兆辉台段是多车。在九龙方面， 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较早时近住牛池湾村慢线嘅意外就清咗场，一带系仍然多车。而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竹园道嘅快线啦，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泽安村。重复一次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竹园道嘅快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泽安村。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沙田乡兆会路至到美林村段多车，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嘅车龙啦，排到去三圣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嘅龙尾去到龙日村。最后要特别注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连翔道南昌站去美孚、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同埋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好啦，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六十分钟走遍世界。 印度洋吞拿鱼委员会通过决议，限制渔船使用人工集鱼器。这种捕捞方法一直受环保团体批评，指会造成黄鳍吞拿鱼被过度捕捞，但一些印度洋群岛国家反对，认为会打击国内经济。 星期六朝早十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陆宇光、叶雅媛、黄磊、周家俊，十万八千里。 老友记，如果你受到精神健康困扰，记得主动寻求协助，唔好怕烦到人。无论日子点变，关怀从来不变。只要你愿意，一定找到人在身边支持，尝试接受人哋嘅帮助，仲可以多啲参加有益身心嘅活动，丰富自己嘅人生。打开心窗，关怀分享。想知多啲，可以上 shallwetalk.hk。 国剧八三零， 陈坤、辛芷蕾领衔主演， 傅瑶同名小说改编， 输赢。 两位不懈奋斗嘅年轻人，用理性同埋感性嘅矛盾，体验职场人生输赢嘅真正意义。利用共赢嘅精神，喺商海交锋之中释放佢哋嘅理想。 国剧八三零，输赢。 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大麻系毒品。2023年2月1日起，大麻二分即是 CBD 都已按照法例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在香港拥有或买卖 CBD 产品即属违法，大家都千祈不要由外地带任何 CBD 产品回香港。贩运或售卖 CBD 产品最高刑罚是罚款500万元和终身监禁。想禁毒署 CBD 网页了解更多， CBD 不适合我，一起企硬不剔嘢。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杨立门。 翻翻嚟第二节嘅自由风，自由风直播室继续有高福慧同埋杨立门喺度为大家主持啊。杨立门啊，我哋第一节咧就讨论咗撤销口罩令对于商业运作嘅影响。当然我哋咧都有讨论到戴同唔戴口罩嘅众生相啦。咁咧即系呢一节咧，或者我哋再进一步同大家讨论下咧，即系关于戴口罩到底有啲咩文化或者教育角度可以思考下。嗱，其实咧虽然啊一路以嚟戴口罩咧，大家都唔系话特别欢喜噶啦，因为咧又有啲不适啦，会阻住人同人之间嘅交流啦。对于啲戴眼镜嘅人士嚟讲咧，佢同我讲啊，就话戴住口罩咧容易啲令到我个眼镜起雾噶。 咁系啦， 我哋两个都冇戴眼镜就冇呢个困扰。咁但系大家见到，就算撤销咗口罩令咧，好多嘅市民咧仍然系选择佩戴嘅，咁咧就引起一啲嘅讨论啦。我今日咧就睇到咧《日本时报》的The Japan Times 的一篇的報導，就講到原來相關的討論呢就早在很多亞洲地區，譬如日本、韓國、和台灣這些地區呢，在撤銷口罩令的時候其實都出現過。他就舉了一些很有趣的文化現象給大家思考一下。例如韓國的民眾呢，他們就說呢戴口罩的時候呢因為不用化妝見到人呢也都不需要微笑，所以呢就可以令到個面部保持美感，或者呢一些社交禮儀的社會 壓力咧，隨住大家戴住個口罩咧，就可以減少啦咁。咁啊，唔知呢個會唔會都係部分香港市民選擇繼續戴口罩嘅原因？嗱，另外咧喺日本方面咧，佢哋就報道話咧，戴口罩咧被視為一種社會上面嘅美德，因為咧可以防止傳染到人啦。尤其你唔知道咧，你身邊嘅人有冇一啲咧免疫系統比較弱一啲啦，或者可能咧同一啲老弱嘅人士係同住嘅，咁啊唔想傳染到俾佢哋咧就戴口罩。咁所以咧你唔戴口罩，所以咧你戴口罩，人哋就覺得你體貼啦。你唔戴口罩咧，人哋就望住你，掘住你，覺得你冇公德心添。咁啊，呢個咧就係日本時報嘅報導嚟。係 啊，其實同一個報導咧，我都見到有一個名詞都幾特別嘅，就係叫做佢話啲口罩咧，日本人當咗佢係一種叫做戴喺面上、著喺面上嘅一條褲，叫 face pants 啊。咁咧就即係話，如果而家叫唔使戴口罩咧，就好似冇著褲咁樣，即 係 太赤裸啦，即係嗰個感覺上好似係嚇。咁即係將自己嗰個可能真嘅個心情啊，或者個面目咧，係即係裸露於人前啦咁樣。咁呢個都有少少呢個咁嘅心理狀態咯嚇。咁但係我諗香港人即係仍然都戴住個口罩咧，我諗都有好多實際嘅原因嘅。因為一來慣咗啦，二來咧就係真係唔知道而家個疫情究竟係咪真係冇曬啦。咁加埋而家有流感添啦，咁所以咧就好多人都喺車上邊啦，或者係一啲 lift 啊，或者冇咁空氣流通嘅地方咧，都希望即係戴翻個口罩。咁今日我喺街見到喺地鐵咧，十個有八個都戴緊口罩，包括我自己都係。 嗱，大人咧有大人嘅考慮啦，小朋友咧就更加有小朋友好複雜嘅心理因素啦。都有一啲教育心理學家咧接受訪問嘅時候提到咧，小朋友對於撤銷口罩令之後翻學係咪就要即刻唔戴口罩咧？可能咧都會有啲焦虑同不安嘅，咁到底父母同埋师长可以点样陪伴佢哋度过呢一段适应期呢？例如可唔可以命令佢哋啊，今日你就唔戴口罩啦？呢啲系咪一啲好方法呢？或者我哋咧稍后都请嚟专家同我哋一齐讨论下。 好啊。 不过咧呢个时候都要再呼吁下各位听众啊，你今日咧又有冇继续戴住口罩咧？吓，对于我哋头先讨论到嘅口罩众生相，你又有啲咩观察咧？吓，有啲人咧仲同啲记者讲咧话戴口罩咧，因为屋企有好多存货，即系讲。仲可以用一年啊，所以短期内都会继续戴。呢个又系咪你嘅原因呢？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1872311，欢迎咧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偈。咁而家咧，我哋都请嚟一位教育心理学家啦，同我哋咧继续呢个话题嘅。电话旁边咧有教育心理学家彭志华喺电话旁边，彭先生你好。 你好，两位主持好， 系彭生啊。嗱，对于咧撤销口罩令之后咧，有好多报道咧就去咗啲学校嗰度望下啲学生啦，发现唔少咧第一日上堂都继续戴住个口罩。其实根据你嘅观察啊，呢啲小朋友啦吓，佢哋对于撤销口罩令嘅反应系点样样咧？中小幼唔同阶段嘅学生，佢哋嘅考虑又会唔会有啲唔同咧？ 系啦，嗱就首先咧，就喺三月一号到而家咧，就我都有去学校啦。 嗯 嗯， 咁就首先咧就系由老师开始先，咁就体育老师冇戴口罩嘅比例高啲。 嗯， 咁一般老师咧都继续戴口罩嘅。 嗯， 咁而学生咧就都系大部分系戴口罩。 嗯， 咁而我自己都戴口罩嘅。 嗯， 咁就我所睇到嘅情況咧，大家都覺得咧就安全啲好啲，咁就自由選擇下，咁就個別有同學冇帶，有個別老師冇帶，喺家長有啲個別面談冇帶，咁咧都係個別嘅，大部分人有帶啊咁情況啊。 咁其實會唔會有啲小朋友係即係對於解除口罩呢一個動作嚇，即係都會有少少嘅焦慮啊，或者係擔心咁樣咧？因為而家真係過去嗰三年啦，口罩令啦，咁即係好多小朋友，譬如五六歲嗰啲咧，佢自有記憶以嚟咧，佢都長期戴住個口罩噶啦嚇，即係五六歲嗰啲小朋友嚇。咁佢而家叫佢一日就唔使戴啦咁樣，咁佢哋會唔會覺得好唔習慣咧？或者係覺得冇咩安全感啊？或者係真係好唔適應呢一個新嘅狀態咧？ 嗱，或者我哋咁樣推論件事先啦，就我哋回想翻三年前咧，有啲老師家長點樣去逼勸氹啲細路仔戴口罩，點樣痛苦到調翻轉頭除係咪好容易咧？咁我哋睇翻咧，就當時戴口罩咧，就係特殊細路仔最難戴口罩嘅。 即係有特殊教育需要嘅小朋友。 係啦，包括啲自閉症啊、適應困難啊、皮膚敏感啊，即係有啲係即係嗰、那個即係耳仔好痛啊，諸如此類咧，都有啲細路仔咧係舒服嘅。 係， 咁又都花咗好苦口婆心嘅。 嗯。 咁我有趣嘅地方咧，就係、是、去到中途啦，咁就由戴口罩停課，跟住咧上咗實體課，跟住再停課。 嗯。 最有趣有批細路仔咧，就係、是、由實體課上翻網課咧，喺屋企咧係堅持唔肯除口罩上網課。 喺屋企都唔肯除口罩。 咁就係因為佢覺得唔想俾真面目人睇。係。嗱，咁你又用一個咁嘅事情咧，就可以推論到咧嚟緊，因為啱啱唔戴口罩一兩日啫。咁、我相信係有批，無論係因為習以為常定係。一間再講其他因素，咁肯定係會有批細路仔係唔願意唔戴口罩嘅。因此而咧，我喺度咧都呼籲咧，無論家長、老師定係同學，當見到人哋仲係繼續戴住口罩咧，就唔好用歧視或者係給予一啲群眾壓力。咁呢個咧就會影響咗細路仔心理，呢個係我哋要注意。講翻呢個個案咧，就係話佢當時係即係覺得係平時係都冇戴口罩，因此咧佢習慣咗係冇得眼睛啫嘛，冇口型。咁而咧就係、事實上喺呢、這個過去呢兩三年，我睇上堂咧啲同學仔喺小組討論咧係困難咗嘛。即係大家傾偈咧，有陣時聽唔到對方講。我都試過咧，真係都令到細路仔有少少難受就係。佢真係特殊需要，講唔聽清楚，聽唔到佢講嘢。咁即係有陣時我講咧，佢都又聽得唔清楚，我要除埋口罩，但係都要冇呢個風險咁樣。咁相信咧就除咗口罩咧，就係、是、好處多於壞處啦，呢、這個肯定啦。咁就傾偈容易咗啊，社交容易咗啊，面到面部表情啦。反過嚟啦，邊批人最容易有困難咧？就係、是、社交適應嗰份。咁就包括咧，就係、是、平時都冇朋友嗰批。無論中學、小學、幼稚園咧，就如果佢係有朋友嘅，過去呢段時間已經開始食飯啦，已經除咗口罩噶咯。咁嗰批咧就已經係一齊食飯，無論係因為中學定係小學，某程度上望到對方表情啊，都雖然唔係長時間。但是如果那批呢就是冇乜朋友而一除咗口罩呢你的嘴型咁㗎咦原来你有烂牙㗎、原来你啲即係有啲暗疮㗎咁呢啲呢就係、是、我最担心就係那批社交適應唔好啊，自信心唔夠啊，嗰批學生咧、 如果咁樣聽你講咧，其實繼續戴住口罩，對於部分嘅小朋友嚟講咧，都未必係一個防疫嘅考慮，可能係一個社交或者自信嘅一個考慮啦。嗱，面對一個咁嘅情況，其實家長同埋學校可以點樣協助佢哋度過呢個適應期咧？因為總冇可能大家永遠都戴住個口罩噶嘛，即係學你頭先話齋，譬如上堂咁樣上譬如英文堂咁，大家學習啲 啲发音 系啦，啲发音啊，啲字点读啊，咁睇到老师嘅口型都一个好重要嘅学习嚟嘅，咁点算咧？点样帮佢哋适应咧？ 好，我先讲翻嗰个语言啦，无论系学英文又好，普通话又好，定日常沟通都好咧，有阵时就听唔晒，但系读到纯啊嘛，好似弱听人士一样。 系， 咁所以咧，如果根本上系日常沟通冇咗嘴巴嗰个嘴型，以至到表情。咁其實溝通上嚟咧，就係、是、有一定嘅困難嘅。咁因此而咧，就係、是、常態係除口罩嘅。咁但係咧，就我哋用另一個比喻咧，大家又容易去體諒呢批唔肯除口罩嘅人。咁就通常我用咩鼓勵老師去接納佢哋咧，就係、話你可以想象下咧，唔知有冇去過一啲訓練營啊，十幾人赤條條沖涼咧。咁大家如果習慣咗自己一個人閂埋喺浴室，父母都唔准睇，突然間赤條條，就算同性都好咧，都唔習慣嘅喎、因此而咧就係、是、話、如果有適應困難嘅，我哋係用體諒先，呢個第一步。然後咧就係、是、給予一啲適當嘅，可能由社工班主任提供輔導。 然後呢再加上呢就找一些他熟悉的人，首先就在一些較為小組一兩個人除口罩啊，再是在一些再熟沒那麼熟悉再擴闊圈子啊，這樣又會對那個個案安全一點咯。 嗯，即是逐步逐步来的。 是啦。 那就是说老师或者同学方面呢，首先都要接受他们继续即是戴着口罩先啦。那然后之后他们自己呢亦都是要有一些专人去帮助他们慢慢去除低那个口罩，是吧？那怎样去劝服他们可以除低个口罩呢？ 或者有没有什么方法呢？ 是。 嗱，或者我哋首先咧，先睇邊一群人咧就最難除口罩先啦。 嗯。 啊，理論上咧就中學生大人，即係叫做青年人，咁係好成熟，咁應該最易啦。就其次就小學啦，最難就係幼稚園。 嗯。 而我自己睇到咧，最難係零至三歲呢批。 嗯。 佢一世人嗱，即係唔係六歲嚇？係。三歲嘅人咧，我哋譬如啊。你兩位主持咧，你可能戴咗三年口罩，你當你三十歲，人生十分一戴口罩。 係咯。 但係零到三歲班細路仔咧，佢一世都係戴口罩嘅。 係啊，係啊。 係一世。 即自出娘胎以嚟，都已經係有個口罩喺度噶啦。 冇錯。即係有陣時等於你話著唔著內衣，著唔著底褲，有陣時同樣道理，好似戴口罩有啲人赤裸瞓覺咁嘅道理一樣咧。 嗯、 最难搞的是最小的那批，因为习惯得太耐，而又他们的认知理解不够成熟、 嗯、 而又被人去劝了之后呢就会很习惯的、 嗯、 那变了呢他们要时间多一 点、 嗯 嗯啊、那就因此而呢就是随着他越难呢，我们一个就是岁数啦，另外呢就是他的自我形象越低呢，就另一个 variable 呢就是就算中学生都好，原来冇乜朋友，又容易平人俾人激高停，即系或者叫做好似系少少欺凌， 嗯， 再加埋样貌有少少即系特别，咁、嗯、而咧跟住就成为群众去一除口罩就笑，就好似有啲肥人啊、即系矮人啊、戴眼镜啊俾人笑嘅道理一样。不过今次系因为除口罩，三年嚟冇笑过，而家觉得好好笑啊！咁就呢、批中学生咧，有阵时都会。我哋以為冇事，其實佢哋嘅自尊感啊，都介意啊。有陣時我哋都要小心提防，而避免咗都好似試過有中學生戴埋胸圍而俾人笑，而跟住有啲自殺傾向，咁道理有啲近似，要小心咯。 嗯嗯，啊、會唔會係即係嗰啲自閉症或者係有社交障礙嗰啲咧？就嗰陣時叫佢戴口罩，又係最困難嘅一群。而家叫佢除，佢哋又係最困難嘅一群，係咪咁嘅情況咧？其實 冇錯啦，即係楊生你講得啱，就係話其實係佢哋嗰個戴好難，戴咗之後要除， 又係 都要時間， 係 嚇，即係好難成立之後好難解除。咁呢個係佢個固執性同埋佢。即係社交上去特別去再面部表情去擔心人哋點睇自己，或者人哋點樣去笑佢，呢、這個都係佢哋會容易介懷嘅。 嗯， 所以聽你呢一個分析咧、其實即係家長啦，同埋老師啦，同學之間咧喺呢段適應期入邊咧都要有多啲嘅包容同埋尊重啦。畢竟即係戴口罩與唔戴口罩咧都係個人嘅選擇嚟嘅，咁有多啲嘅同理心咧都可以幫助大家更加好咁過到呢段時期啊。咁啊時間關係，同彭志華傾到呢度先， 好 多謝你。 多謝你。 彭志華咧係一位教育心理學家嚟嘅，我哋嘅電話號碼係1872311 1872311。撤銷口罩。口罩令的第一日咧，喺校园入边仍然有很多学生选择继续戴口罩。咁刚才咧就有彭志华同我哋分析咗，如果你是家长或者教师，你的观察又系点咧？欢迎打电话嚟同我哋继续分享一下。电话旁边而家有听众冯先生，冯生你好， 系你好， 请讲。 我觉得而家撤销嘅口罩令咧，只不过系一个初步嘅测试下，你如果除咗口罩之后，会唔会有啲源头呢感染得好快， 嗯， 如果你長期戴口罩咧，你已經係將疫情撳低咗啦， 嗯， 即係話救翻好多人啦，係咪先？ 嗯嗯嗯。 但係只不過就話咧，未有疫情之前，你戴口罩啲人就話你好怪，但係佢有啲人咧唔明白，根本有啲地方嗰啲空氣咧係容易感染啊，譬如你搭 lift 啊，搭公共車啊，嗰陣時都冇人清潔得咁密啦，係咪先？自從你有疫情之後，啲人先會着重咗呢個問題。 嗯， 其實就話着重呢個問題咧。你一定要持久 有人去跟進，咁你先可以將嗰個疫情咧唔會再爆發。 嗯， 你而家咁樣解除咗之後，有啲人咧其實戴嗰陣時都係玩噶啦，將啲口罩亂咁抌啊， 嗯、 啊抌喺啲地方啊，啲人咁樣都覺得佢即係好核突啦。佢唔會話包住抌咗噶嘛，係咪先？ 阿馮生啊，咁撤銷咗口罩令之後，你自己出街仲有冇戴口罩啊？ 我有，但系而家我覺得我就話咧，如果我朝頭早去做運動咧，我可以唔戴。咁、 嗯、 咧做完運動之後咧，我行翻屋企之後咧，我會戴翻，即係搭 lift 啊，成我都戴翻。出街，譬如我要搭車，我都會戴翻，因為始終而家即係嗰個疫情咧，未人完全係可以即係話冇啊嘛。只不過就話你戴咗口罩咁耐咧，啲人咧即係嗰啲細菌咧。即系冇咁容易爆发出嚟啫嘛。 OK， 好多谢冯生嘅意见啦。咁啊，的确咧都有一啲即系呼吸系统嘅专科医生啦，都提醒我哋咧、 啊啊， 其实三年几以嚟咧，大家因为口罩咧，而可能一啲上呼吸道感染嘅疾病咧、嗯，都少咗好多。好似伤风感冒咧，我相信大家都会有个经验。 我真系未试过、就是，三年都冇。 系嘛？系、即系我哋要即系 touch wood， 希望继续身体健康啊。咁但系即系会唔会因为解除口罩令之后，可能未必咧，因为新冠病毒。是带来一个即时很明显的反弹、 啊、 但是一些上呼吸道感染的疾病又会不会都有这个情况呢？这个都是刚才冯生的关注。跟着还有听众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是你好，两位主持你好。 请讲。 其实我是一位小学老师来的。刚才就听到心理学家讲就说、即有些怕那些戴口罩的同学者会被歧视。咁其實我個而家睇個現況咧，係有少少調轉嘅。咁即係我自己係老師啦。咁其實我觀察咧，譬如我哋老師嘅教員室啊咁裏邊啦，其實咧係有冇戴口罩嘅同事咧，就可能係佔冇戴口罩啊，係佔5%左右或者有九成半咧都係戴口罩嘅。咁學生咧可能全間學校可能六七八個學生啦，可能數埋咧都得兩三個係冇戴口罩。 啊，咁少啊？ 係啦。咁調翻轉咧，就係、是、我。冇戴口罩行去家長嗰個群裏面啦，咁其實呢就係、是、啲家長會彈開嘅，即係其實可能佢哋佢哋已經係有一個意識，就係覺得、你唔戴口罩呢就係有毒㗎啦咁樣，咁所以呢即係其實都會造成令到人哋尷尬，就係、是、你唔戴口罩反而俾人歧視，即係有呢個咁樣嘅，有咁學生都一樣㗎嘛，即係學生都會覺得即係我唔戴口罩，喂全班都戴口罩，我唔戴口罩，咁我點樣融入嗰個社群咧，咁樣咁，即係個情況就係咁樣咯，係啦。 哦，即係反而係調翻轉。咁阿陳老師，你面對呢個情況有冇戴翻口罩咧？即係因為有呢個群眾壓力。 我都冇，因為我覺得自己都中過又打曬針，咁都冇所謂啦。咁係啦，咁所以就冇乜咁樣諗 法。好啊，多謝陳老師嘅意見啊，咁都係一個有趣嘅觀察嚟啊。 係啊。 我哋嘅熱線電話號碼係1872311 1872311啦嚇。咁啊不論你戴同埋唔戴都要講多次啦，真係唔好咧去歧視人哋啊。 卫生防护中心在网页公布，单日新增化验所阳性核酸检测个案75宗，但列明不代表全港所有确诊个案。另外，没有新增与新冠病毒有关的死亡个案。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和干燥，气温介乎17至2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指望周末至下周初大致天晴和干燥，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19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先报告一宗意外事故，在九龙的龙翔道啊，龙翔道观塘在竹园道对开快线，因为有意外，咁现时咧都好塞车噶，龙尾差唔多去到明爱医院啊。龙翔道观塘近住黄大仙竹园道对开快线有意外，龙尾去到呈祥道近住明爱医院。隧道情况，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仲是多车的，港岛入口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处，红磡海底隧道 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税务大楼，西行的龙尾就排到景隆街，而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附近，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 加士居道渡船街过海龙尾果栏，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模糊街，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龙尾就去到黄大仙港铁站附近，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近彩虹隔音屏。港岛路面咧，湾仔北嗰边嘅港湾道啊，东行线近住菲林明嗰一带咧都几多车噶。龙尾就去到会议道近住龙和道，司徒拔道下行近住皇后大道东至兆辉台段，现时亦都系多车。九龙方面咧，提下大家啦，大埔道部分路段有啲紧急维修嘅，大埔道去沙田方向近住路德会救主学校对开嗰度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小心啦。咁嗰度就冇塞车，反而咧就系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流至到李郑屋村嗰段咧就非常繁忙啦。新界咧而家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去上水粉岭方向，由新城市广场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段咧，仲系多车嘅。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海景花园嗰段就比较多车，而黄珠路去屯门公路嘅龙尾就去到龙富路近住龙日村。咁最后提提大家一啲晚间工程啊。咁今晚咧司徒拔道会有工程嘅，咁大概系今晚嘅九点去到听朝早上六点钟。近住裕丰同埋通往玫瑰新村嗰段嘅司徒拔道嘅支路咧，会临时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嘅。今晚九点去到六点钟，司徒拔道会有啲临时工程嘅。最后消防署提提你，自动心脏除颤器 AED 有语音指示，任何人未学过都适用。AED 睇得到，用得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我是黄仲远，有一个字咧，佢就可以讲晒香港有史以嚟最庞大嘅一个信心机制，并唔系一个爱字，系一个财字，钱财嘅财。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政府已经推出基层医疗健康蓝图，推动早发现早治理。十八区的地区康健中心联系社区医疗服务，帮你建立健康生活及早发现健康风险。鼓励一人一家庭医生跟进你的健康状况，控制好慢性疾病病情，预防并发症，等你继续享受健康自在人生。上 primaryhealthcare.gov.hk 了解多啲啦。 言不自由，自我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杨立门。 新聞翻嚟，繼續自由風，自由風。楊立門，我哋換個話題咧，講下有關土地市場最近嘅淡風啊。嗱，呢個淡風咧都吹咗幾個月噶啦。之前咧有三個大型嘅土地發展項目咧都流標。咁咧，琴日咧經濟新聞嘅焦點咧就落喺前身係水務署大樓嘅旺角洗衣街商業地皮個開標上面啦。嗱，呢塊地咧係非常之貴重噶，之前咧被稱之為地王啊。原因咧佢个面积比较大一啲啦，兼且咧系邻近旺角东站，正系总楼面面积咧都超过150万平方尺啦，所以旧年个估值咧去到200几亿噶。 系啊， 嗱，不过近期因为有地皮接连流标啦，所以市场咧都调节咗佢个估值咧，就将佢降到去咧大概56至到系110亿港元。咁点知结果咧，琴日揭盅嘅时候咧就系以47亿2900万咧被新鸿基地产呢一间公司咧系投得，每尺楼面嘅地价咧只系3103蚊啫。咁啊，所以咧今日有一啲报道就形容咧呢个淡风虽然叫做系喺个流标嘅问题上面幸免于难啊，但系咧好似个淡风未吹完。 所以嗱，就呢一个呢一件事咧，就你觉得系正面啦，抑或负面咧，就真系见仁见智啦吓。正面嘅意思咧，就系即系好似你咁讲，又咁多地盘都流标吓，咁 個地產市道咧就好凄迷嚇。咁但係咧就有單咁樣嘅嘢，又真係有人中咗標嚇，即係新地都即係投咗佢。咁咧就雖然話係即係平啫，咁但係咧就都係喺嗰個低價，即係八成度啦，最低嗰個價格八成度。咁政府嗰個説法咧，都係話嗱，呢個都係一個合理嘅價錢嚟嘅，即係政府係永遠唔會用一個唔合理嘅價錢咧，就係將政府嘅土地咧係賣出去嘅嚇。咁當然個唔好處就係、好似個樓市都未曾開始復甦咁樣啦嚇。咁政府亦都真係有一個責任係去推出佢定期啦，或者係即係以即係適當嘅價錢咧推出一啲政府土地嘅，因為都要確保翻嗰個樓宇供應啦嚇，無論係商或者住啦，都係穩定同埋充足嘅嚇。咁如果你話嗰年係完全冇曬，即係流標嘅冇笪地可以賣得出去咧，咁即係未來嗰幾年咧都會有一個土地嘅即係樓宇嘅問題啦嚇。咁同埋咧就即係政府其實而家都真係個財赤都好犀利啦嚇。咁舊年個財赤咁即係而今年咧講緊嚇，個財赤咁勁咧。大部分的原因都是因为即是那个卖地收入呢是比个预期呢是大幅降低了的。咁因此呢就亦都不可以永远坐在这里就不卖地的政府。咁所以即是有人去投标呢都总好过冇人投标的。 嗱，楊立門，你提到賣地收入咧，我留意到今日有報章就分析啊，如果咧以此作為一個推論，將來發展商入標壓價去執平貨嘅情況，會唔會持續好一段時間？繼而咧，亦都係影響咧嚟緊啊，政府嗰個賣地收入會唔會咧，亦都係繼續不如預期咧嚇？嗱，事關咧，我哋下年度個賣地表咧，繼續係有三幅嘅商業地嘅，一啲分析咧對於佢哋嘅睇法咧都轉趨謹慎啊。嗱，呢三幅商業地皮包括核心商業區在金鐘的金鐘廊的重建項目，另外有灣仔洛克道舊警察已婚宿舍，還有九龍東的啟德第四 C 區四號地皮，這個四 C 四地皮之前還要流標過，所以大家就會有這個關心。當然我亦留意到有另一個分析就指出，根據賣地章程，由於今次中標的發展商是需要興建很多的附屬設施，譬如連接建築物附近的行人的道路系统、公众停车场和一些社福的设施。由于大家都知道在兴建这些设施的时候都要投入额外的建筑成本和利息，加上这些兴建也都会增加了一个建筑期，继而就加大了发展商的成本。会不会都是因为这些原因而压低了个价格，就未必是说大家看到说个淡风真的一阵一阵这样的 都会的，但是真我想很多大型的項目咧，其實都有類似嘅要求嘅嚇。政府其實都係希望即係同即係發展商即係嗰個交往之中咧，都係由佢哋去提供一啲即係政府公用嘅設施咧，係會比政府自己嚟到起咧係嚟得比較有效率啲，同埋快捷啲咯嚇。咁所以咧就呢、這個我覺得都未必係影響咗即係呢一個即係嗰個地價嗰個問題嘅嚇。 今次咧發展商所謂筍價執平貨嘅一個新聞咧，都真係惹嚟市場嘅熱議啊！亦都有一啲嘅評論咧，就講到話對於香港復甦嘅信心，大家從一個土地供應嘅新聞入邊啊，係咪都睇到一啲端倪咧嚇？又或者政府今次啊，有冇所謂咧係俾人一個賤價而售土地嘅印象咧？都係一啲批評嘅聲音嚟嘅。大家點睇咧？可以打我哋嘅熱線電話號碼1872311 1872311一齊討論一下。呢、這個時候我哋咧都請嚟專業人士繼續同我哋討論。有香港測量師學會產業測量組嘅主席測量師陳志興喺電話旁邊。陳志興你好， 你好高小姐，你好楊生， 你好陳生。 陳生啊，你自己點樣睇使依家嘅投地結果啊？分析到啲咩原因係今次發展商個出價係變得保守呢？ 我话想作少澄清先啦，因为报纸登出嚟嗰个我哋叫楼面尺价或者叫我哋 A V 咧就3100度啦。咁即系你哋两位都提及过，其实呢个卖地条款发展商需要负责我觉得大量嘅社福设施啦。其实呢社福设施咧都包含咗喺个建筑楼面度嘅。咁譬如我哋用47亿2900万除翻而家卖地条款总最高面积是1524000多尺，咁但系如果我哋减除咗政府嘅社福设施，即系唔卖得出街嘅咧，其实实 制可以賣出街的樓面大約138萬平方尺到咧。咁、樓面尺價其實是大約3400至3500一尺樓面尺價。嗱、這個都是低的，坦白講，我唔係話因為有啲社福設施令至到個價值是低了，但係3400和3100是有個 分別嘅， 區別係分別喺度啦。 冇錯。 咁但係都主要想提出有幾點可以分享俾大家聽眾咧，即係呢個賣地章程，如果你哋有睇過咧，係564頁嘅。咁當然都幾複雜啦。我話一逐向講一講咧，關於社福設施，咁佢有啲佢嘅 day centre 啊、長者中心啊，亦都有青年中心啊，亦都有啲 community hall。亦都有 社會會 地方係啦，照顧一啲佢叫 mental wellness。咁嗱，有啲呢啲建築呢啲政府設施咧，政府係會俾翻建築費發展商嘅。嗱，講清楚係建築費，whichever is lower。咁但係因為喺當如果個建築費一路咁攀升嘅時候咧，其實發展商係要承擔呢個風險啦。我想澄清就係其實發展商係會收得翻。在賣地條款已經列出了的建築費，但是如果個建築費再攀升的時候，那政府都有個封了頂啦。但是有一個重點呢，就是這個地塊它發展商要負責在地面起一個我們叫做交通運輸交匯處。情況同現在你中環見到交易廣場是相近的。咁同埋喺呢個地塊，亦都賣地章程要求發展商喺地面要起34000尺嘅公共休憩地方。咁當呢34000尺公共休憩地方再加埋呢個交通運輸站咧，其實就已經令至到個地塊喺地面做再有街鋪嘅情況咧，係相當之有限。亦都有三棵樹要保留，咁所以亦都如果業界人士咧，其實睇翻賣地章程咧，其實政府都喺2018年咧，亦都提交過俾城市規劃委員會一個我哋叫做planning brief 啦，即係規劃上嗰個意向。咁其實嗰個意向都講得幾清晰咧，未來嘅發展咧喺地面咧，其實絕大部分咧。都是愛咗嚟做嗰個交通運輸網絡站嘅，咁之下咧，跟住會有五層嘅地牢啦。咁地牢嗰個建築費都頗昂貴，尤其是起五層地牢， 地底 嘅地牢當然冇錯啦。咁大家亦都明白，其實政府喺成個規劃上咧，都花咗好多心思落去。就平貴另一回事，但係政府喺個整個規劃上，基本上係將周邊嘅小巴站啦，成日都有啲投訴啊，塞車嘅西洋菜街嗰啲小巴站將會搬入去，亦都會喺地下即係地牢會建立一個叫做跨境巴士嘅轉運站又好，乘車站又好。咁政府加多咗好多設施喺度。咁但係至於個價錢嚟講，其實發展商亦都要承擔呢個風險啦，同埋政府要求嗰啲社福設施會喺2029年的年尾就要建成，如果遲交落成呢，是會有個罰則，是每日都要罰錢的。 OK， 咁所以 加上個罰 ，OK， 咁所以即 係係啦， 係咁，所以總的嚟講，可唔可以話其實你哋業界分析呢份標書咧，睇上嚟都即係都個吸引力啊，都可能係有限嘅。你言下之意，可唔可以總結嚟講係咁講咧？ 嗱，總結嚟講咧。投資是要頗大，回籠期是比較長，因為不可以賣散的，英文叫 cannot be sold except as a whole， 即是一個長期的投資物業。而在一個現金流的商業角度是有挑戰的，有些龐大的投資。亦都再講遠一點，就是個供應量啦，大家知道西九那邊有多少的未來寫就發展， 就算呢個成功投得你哋塊嘅公司，佢哋喺高鐵上蓋都起緊百幾萬隻。 OK， 嗯， 咁所以個供應量亦都係有個challenge 喺度咯，可以咁講。 即係言下之意，即係話呢一個咁樣嘅價錢咧，去到最尾咧，都係一個合理嘅價嚟嘅，即係唔係話真係太低，因為佢嗰啲條件咧，其實都唔係即係個個都符合得到。咁啊，即係新地咧，就因為即係佢喺隔離咧，即係新世紀即係廣場咧，佢就即係千金難買雙連地啦嚇。咁因此咧，佢就即係都比其他嗰兩個咧，就即係逼得高少少，係咪即係咁嘅情況咧？你覺得嚇？ 其實係嗱，我都係嗰句就。是平是略平的、嗯、但是这个平贵呢其实真的有个市场反映的。 嗯、 你有人入标的时候现今今日经济环境是不理想的。 嗯、 写字楼供应是多的。咁当发展商自己都要好深色好深入来盘算那条数先敢出这个价钱。 嗯、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都是一个市价虽然感觉上是说好像很平、嗯、但是当投資者要作出呢個咁龐大嘅投資同埋個風險嘅時候咧，始終個市場就係市場，我覺得呢個總結就最啱嘅。 嗯，咁即係商業樓宇個前景其實係咪都比較唔係咁樂觀咧？因為而家尤其是疫情之後，即係好多商業嘅模式可能都改變咗啦、 嗯。大家都 work from home 啊，個個都未必定真係要租咁大間寫字樓。即係你哋覺得會唔會有呢個咁樣嘅趨勢咧？香港嘅商業樓 嗱喺中短期咧，寫字樓個供應量係頗多嘅。如果九龍東嚟講，嗰、那個空置率而家大概 20% 到。如果尖沙咀，我哋有得提到未來五年咧，有400万尺寫字喺尖沙咀出現。 嚇、 啊，咁、那個供應量是多的，但是即是我們測量師角度來講，就我們應該是準備未來尤其是以今日來講或者一年前香港的寫字樓租金還是全世界三甲之一，那你想維持這個金融中心的地位，那當然有其他的政策要扶持啦、 嗯、 但始終我們都不希望營商環境令至到窒礙咗外嚟嘅投資者，咁所以供應量係多嘅喺中短期嚟講、嗯嗯，但係長期嚟講，我哋覺得政府係應該保持一個持續性嘅土地供應，嚟扶持啲商業活動。 嗯嗯、 最後我想請教埋咧，有一啲分析咧，就以今次嘅賣地結果咧嚟去評估下年度賣地表入邊咧三幅商業地嘅嗰、那個大家嗰個投資個意向啊，因而咧就覺得啊應該都會冇賣得咁好啊，或者咧甚至擔心咧個賣地收入咧係咪真係能夠符合預期啊？你嘅睇法會係都係比較保守一啲啊，定係仍然都感到係樂觀嘅咧？ 我覺得金鐘你就有提過金鐘同埋灣仔同埋啟德三塊， 嗯， 係、 嗯、 啊， 咁我金鐘我覺得冇個風險好低嘅， 嗯嗯嗯， 因為金鐘始終有某幾個發展商喺度，佢哋有龐大嘅投資，同埋金鐘亦都個發展商亦都一向喺嗰區已經用咗二三十年嚟建立喺旺角，咁佢哋一定有佢哋嗰個策略。我覺得金鐘憂慮不大，相比之下啟德個憂慮比較大啲，因為始終啟德嗰、那個成熟期可能最衰多五六年， 嗯， 周邊嘅配套亦都有一啲意見，灣仔嗰塊應該就喺警察嗰後面嗰個就比較上濕碎啲啫，嗰塊就唔係咁大吸引力嘅。 嗰、那個係咪都有啲所謂保育嘅成分㗎？嗰、那個要灣仔警署嗰、那 個，我諗佢警署後面嗰塊就唔係前面嗰塊、 嗯， 前面嗰塊佢就真係保育，後面嗰塊佢已經拆咗樓，而家平整咗喺度。咁嗰個其實就喺謝飛道。 謝飛道 咁嗰度就商業價值唔係太高嘅，我真係講句就 好啊！唔該曬陳志興測量師，多謝你嘅分析。咁、 okay, 啊，我哋嘅電話號碼係1872311，先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咧，仲有其他嘅議題想同大家討論。 赛马会鼓掌创理前计划点样去帮年轻人做生涯规划？听下香港善道会嘅社工 Kenny 点讲？ 帮我哋都有啲唔同嘅阶段，首先可能会尽量去探讨翻呢个年轻人嘅一啲特长啦、喜好啦，甚至系价值观啦，会唔会啲做人嘅态度啦？咁喺呢个位入边揾多啲佢真正有兴趣嘅嘢。 想听更多佢哋嘅故事，记得留意星期日黄昏六点新闻后，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托数。 乐小姐啊，包糖俾你啊！ 细杰，咦， 今日到期喎，你唔係呀嘛？ 哦，唔係俾你嘅，我留俾瑞文㗎嘛。 哇，你咁样对你拍档㗎？ 你有所不知啦，今个星期我请嚟青年人阿 Ken 介绍佢嗰部就嚟过期食品嘅售卖机俾 Karen， 佢专食嗰啲咧就嚟过期嘢嘅。 我就请嚟加道理农场暨植物园讲下点样拯救动物。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乐文哲嘅好朋友郑瑞文翻嚟啦。 大气候。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楊立門，政府針對劏房進行的租務管制已經實行到現在超過了一年了、 嗯、 一直以來都有民間團體監察著執行的情況的、過去我們多數就聽到譬如是針對差享物業估價處方面他們的巡查工作、啊、或者是、去到審視一些租約條文方面的工作、嗯民間團體認為積極性有待加強。不過近日這些團體就有一個更加進一步的發現，就是他們提到原來有一些地產代理就在條例實施了之後未有依例這樣去執行內容，甚至鼓勵業主繼續濫收水電和其他雜費，而亦都沒有跟這些業主和租客去差估處那裡打釐印，還有去到提供一個標準的租約。其中一個原因就有一些分析就說，其实现在有很多地产代理甚至是所谓做了二房东、而这些的杂费或者水电费就是他们在当中一些牟利的一些条件来的、但是这样做当然就是违反了地产中介的一些规管的条文。 表面嚟睇都係一個幾嚴重嘅問題嚟嘅，因為即係佢如果真係做咗呢啲嘢咧，就即係有好直接嘅，可以話係即係利益衝突啦嚇。咁同埋即係地監局佢本身都應該係即係有一個責任係去即係監管住，即係嗰個業界咧係唔會做呢啲咁樣嘅嘢嘅。不過咧就有呢個情況發生咧，其實即係我諗大家都唔想見到嚇。咁所以咧就即係我諗要當局無論係地監局又好，或者係即係房屋局又好咧，都應該要即係加緊去留意下呢方面嘅問題，因為即係即係劏房嚟講咧，即係嗰個租金已經係幾貴嘅啦。即係對一啲租即係劏房嘅租户嚟講嚇，咁如果仲係業主方面就已經係有陣時啊，聽到好多嘅個案咧，就係即係個水電啊收到成幾千蚊一個月啊咁，咁啊加埋嗰個房租都5000-6000蚊咧，就好難負擔嘅。咁如果業主之外，咁嗰啲即係中介嘅人士，亦都係即係分埋一杯羹咧，即係嗰啲劏房即係租户咧，即係嗰個情況都幾堪虞，係啊，我覺得。 嗱，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1872311。对于咧系劏房嘅即系租约嘅问题啊，大家有一啲咩观察咧？系咪真系有一啲不良嘅地产中介出现咗呢啲团体发现嘅情况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咧，同我哋讲下。电话号码1872311。我哋都马上接嚟咧，民间监察政府推行租管阵线嘅吴坤廉咧加入讨论啦。吴坤廉你好， 系主持你好。 吴坤廉啊，想先请你简单同我哋讲下啦，关于你哋形容到地产中介喺执行呢个租管条例入边嘅一啲问题，你哋具体系有啲咩观察啊？ 系，其实我哋见到就好似啱啱主持都有，你哋都有讨论到啦。其实我哋见到依家一方面，我哋觉得劏房租管咧，就依个差物估价处有个好重要嘅角色，因为佢系执法部门啦。但同一时间，其实地产中介咧，好多时咧佢哋冇履行到佢哋作为一个中介依个专业角色嘅责任咧，咁变咗我哋见到喺前线见到啲街坊，佢哋喺同喺中介度，咁啊同业主系达成咗一个租务嘅关系啦。咁啊就中介当中咧又冇，举个例，佢哋又冇用到依家政府提供嘅一个标准租约，亦都冇履行到话提醒翻佢哋。佢可能要記住要打釐印，或者係啲水電費唔可以濫收啊！呢啲提醒咧，咁變咗喺呢個情況之下咧，咁租客就尤其係首當其衝咧，係會受影響啦。咁但 係吳坤廉啊，唔好意思，因為咧我哋好快要聽一節新聞，但係咧對於你頭先講到咧話，即係譬如係唔叫啲人去打釐印呢啲情況咧，我哋都好關心啊。或者轉頭翻嚟咧，繼續揾嚟吳坤廉同我哋一齊傾。嗱，而家再呼籲下先，我哋嘅電話號碼係1872311，歡迎大家打嚟發表意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消息指，高铁香港段长途班次将于本月11号同埋下月1号分两阶段恢复，最快听日公布详情。实政原卓立法会议员、前九铁主席田北辰表示，高铁早前恢复港深广的班次，相信下星期六会先开放广东省其他地点，包括潮汕等站，估计下星期开始售票，到下月会再恢复广东省以外，包括上海和北京等站点，相信到月中可以开始售票。港铁回复查询的时候表示，高铁香港站自1月15号起重新服务跨境旅客，整体运作大致畅顺有序，乘客需求殷切，港铁一直密切留意高铁营运情况，并与政府和内地相关部门紧密沟通，配合政府全面复通两地联系，如果高铁服务有调整会适时公布。屯門醫院昨日發生的天花懸掛病人吊運系統吊機路軌外殼掉落事件，涉事的吊機由通用電器負責維修保養，最近一次檢查日期是去年8月，當時沒有發現異常。有關系統每年會進行一次負重測試，醫管局已敦促保養承辦商就事件展開詳細調查和提交報告，並需嚴肅跟進，避免同類事件再次發生。医管局表示，没有病人或者职员受伤，已要求各医院联网全面检查类似的系统，有关吊机已经即时停用，院方已安排保养承办商维修。各公立医院合共设有大约1130套不同型号的天花悬挂病人吊运系统，医管局没有收到其他异常报告。香港保護兒童會核下的同樂居虐兒事件，至今是累計共有34名職員被控，其中45歲前高級照顧員將2歲男童的雙腳拉起，再壓向他的面部。他早前經審訊之後被裁定一項虐兒罪名成立，今日在九龍城裁判法院被判監4.5个月。裁判官表示，难以接受被告完全不清楚对涉案男童的伤害，加上这些小朋友非常依赖工作者照顾，强调必须严厉惩罚以起阻吓作用。辩方引述报告求情，指被告过往无刑事记录，如果他曾经伤害涉案男童会感到伤心和惋惜，重申没有伤害儿童的意图。再有港队参与国际赛事之后，在播国歌的时候出错，港协暨奥委会名誉副会长贝君奇表示，一错再错的原因是不少赛事的主办机构透过互联网搜寻参赛队伍的国歌，所以互联网搜寻器将不正确的歌曲放在较前位置，令到一错再错。他表示，政府有责任再同互联网供应商交涉，将正确的国歌置顶。贝君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提到，队伍到海外出赛的时候，领队难以经常监督当地主办方的工作人员。他也提到，曾经有领队因为监督工作人员而令到对方感到不耐烦，亦都发生争执。国际冰球总会表示，确定事件属无心之失，已经向港队致歉。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和干燥，气温介乎17至2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大致天晴和干燥，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0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竹园道快线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龙尾去到苏屋村。重复一次啦，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竹园道嘅快线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系排到去苏屋村。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 路面情况在九龙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美河流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苏屋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观塘道有水管急收，去旺角方向近创纪之城一期的快线封闭了，经过要小心。晚间工程方面提早预告一下啦，观景山隧道由晚上八点半开始，至到听日清晨的六点钟，观景山隧道去香港方向的管道是会临时封闭，去珠海方向的管道会实施单管双程行车的。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踩单车高速落斜又或者转弯都是很容易发生危险的，所以应该注意行车速度，还有要适当地使用刹车掣，以便控制车速。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万军白球书院嘅同学仔咧就发明咗一个产品，就系可以自动闩埋个厕所板嘅。请负责嘅同学仔陈俊明、黎天瑜同埋黄之睿介绍下呢个产品啦。 个概念咧就系好多人都唔闩厕所板啊，咁我哋咧设计咗一个红外线感应器咧，当侦测到人离开咗之后咧，佢就可以自动冚上厕板去冲厕。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香港电台第一台， 太阳底下新鲜事。 中横苍穹，揽月九天，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周末影院。问天 讲述在1996年长三月发射爆炸、卫星返回失利等接连打击底下，一班青年航天科学家在老一辈专家的带领底下，冲破重重障碍，克服层层科研难关，获得一个又一个成功的故事。 问天粤语版，星期六日上午11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在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不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杨立门。 新闻之前我哋同民间监察政府推行租管阵线嘅吴坤廉咧，倾紧佢哋咧就住一啲地产中介啊，喺执行租务管制条例嘅时候咧，有冇一啲不良手法咧？佢哋嘅观察系点？请翻吴坤廉出嚟先，吴坤廉。 是主持人你好。 是你好。嗱，头先你就提到啦，有一啲中介咧会即鼓励啲业主继续滥收水电啦，又唔提供标准租约啦，甚至仲唔打嚟印添，叫啲即买卖双方。咁但系佢哋有咩诱因要咁样做咧？吓，系咪真系好似啲分析咁样讲，有部分甚至其实系二房东嚟嘅咧？ 系，其实我自己观察咧，有两个可能性嘅。第一个就系根本佢哋自己都唔系好清楚，系啦。咁就系我哋见过有啲街坊就话。即係佢哋，我哋有啲街坊啦，佢哋比較熟悉租務管制啦，因為一直有跟進開、反應開。咁我哋主要同個中介就講話啊，其實依家有租管嘅咯，要用翻啲標準租約，定係唔可以濫收水電嘅。跟住個中介咧，其實就有啲唔知講乜好，跟住就話啊，其實我做咗用咗幾十年，都係用依份文具鋪買嘅租約㗎啦。咁啊，你唔租就罷啦咁樣。咁咧變咗就佢好似個感覺就係俾個街坊感覺咧，就係其實佢哋都好似唔係好熟悉個租務管制嘅條例。甚至係佢哋想跟翻自己可能做咗好耐經驗嘅一啲方式咁樣做啦。另一種可能性咧，我哋見到啲街坊就話其實個地產中介咧本身就好明顯就因為佢哋個劏房街坊係弱勢啊嘛。咁總之佢哋講乜就乜，佢又估到你咧啲租客咧，即使你係即係依家跟翻佢自己講法唔跟租管咧，其實你都唔夠膽舉報， 因為依家其實個機制就係、就算佢違反咗，都要個租客自己去向差顧處舉報咧，先至可以即係、有足夠證據先至可以立案嘅。咁喺咁嘅情況下咁複雜，講真啲街坊都係想租個地方住啫，平租啲，咁最尾都係不了了之咗。所以就好多我哋見到啲地產中介第二類就係、可能佢哋利用咗呢個弱點啦，咁啊照樣用翻嚟沿用佢自己本身嘅方式咧，繼續去攬收水電，繼續去、走一個方便佢哋自己嘅方式去做呢個、租務嘅關係咯。 呢、個我明白啊，嗱，但係你作為一個中介，你照計就係要公平對待租客同埋業主一方啊。例如果佢哋自己本身喺件事入邊冇利益嘅，即係照計佢哋攬收水電或者係唔用個標準租約，甚至係抬高個租金咁，咁對佢哋自己本身有係有啲咩益處咧？點解佢哋要咁做咧？你話要用佢哋嘅弱勢，咁但係點解佢哋要咁做咧？ 其實最直接就係佢哋方便咗佢自己啦，最簡單就係、係啦，因為佢用翻自己方式嘛。第二個可能性其實就係你頭先主持你哋都有講到嘅、其實有好多中介已經做咗二房東啦，我哋自己都、接觸過，甚至有啲租約咧好有趣嘅就係、咧簽租約嗰個咧係個中介自己簽的。系啦，咁究竟呢個係受唔受保障呢？依家我哋之前同差顧處去嘗試釐清呢，其實呢個情況呢都係比較灰色地帶，係啦，咁就變咗喺咁嘅情況下，究竟嗰份租約仲係咪有效，或者係咪仲係即係二房東去簽，咁佢係咪需要大即係業主嘅授權呢定點呢？咁呢個都係好多好多呢啲咁嘅情況出現囉，係啦，同埋呢其實啲中介呢好多係鼓勵啲業主呢係去做分間單位，即係佢要確保到個業主有一定嘅利潤嘅話呢，佢哋就可以從中係可以獲利咯，即係舉個例就係、佢哋同個業主講嗱，總之嗱，你個單位交俾我，我幫你劏咗佢，你總之俾抌一嚿錢出嚟，我每個月確保到你收到幾多錢。咁呢個就係好多我哋聽同啲街坊度聽到，呢、這個就係中介同業主嘅關係。咁變咗佢用頭先嘅方式嘅話，佢咪可以保障到業主係獲利之餘，佢自己可以喺當中賺得更盡咯。譬如水電費啊，其他方式啊咁樣。 嗱、咁你描述呢啲咁幾個情況咧，其實都幾嚴重下喎。呢個從一個即係中介，即係物業中介嘅從業員嘅操守嘅紀律方面嚟講，係嘛？即係如果你話啊，有啲人有啲中介可能根本都唔係好明新嗰個條例，或者點樣咧，都要沿用翻舊嗰個啦。咁呢個都已經係唔專業嘅即係嘅行為啦。咁、但係都算啦，因為佢冇自己喺裏邊得益嘅。但如果頭先聽你講有啲咁嘅情況，即係自己做埋二房東，跟住又話幫個業主即係包攬埋，即係去保證佢有啲一定嘅收入。咁呢個肯定係有一個利益嘅衝突喺度，即係同佢自己個職業操守咧係有一個好直接嘅衝突嘅喎，係咪？究竟係咪真係有呢咁嘅情況咧？ 如果以我哋自己前次嘅觀察咧，呢、這個情況其實都唔係好罕見嘅，都幾普遍。但係個問題在於就係頭先個狀況啦，即係我哋要做舉報，無論係頭先講緊我哋向差向物業管理處舉報，定係可能地監局去舉報咧，其實佢哋都係鼓勵我哋舉報嘅。坦白講，我哋譬如日前我哋都有去尋日我哋都有去地監局度行動，佢哋都好好就啊，你不如舉報啦，有啲證據嚟。但係奈何就係大家想象到啊嘛，嗱，假設你係租客嘅話。你只係想租個單位，你會唔會再啊租唔到單位之餘，或者俾人攬收呢？你會唔會仲花咁多時間去真係做呢個舉報，又要搜證，跟住但係隨時你舉報完呢，你都未知舉報成唔成功嘅時候呢，你已經俾個業主趕走咗，或者個中介已經唔租地方俾你啦。其實對於呢個成本呢，對於個基層租户嚟講呢，係非常之大㗎嘛。所以點解到依家為止，即係我哋仲要鼓勵差顧處去主動巡查，以至到我哋鼓勵，即係同佢哋講翻就係舉報嘅方式咧，係唔係好有效？咁希望佢哋用其他嘅形式咧去處理呢啲事件咧，就係、我哋嘅呢個就係個最基礎嘅原因咯。 你可以用咩？你哋建議用啲咩嘅方式係令到個舉報過程係可以比較順暢，或者係即係方便啲去舉報咧？ 其實我哋近排都一直同差顧處佢哋都有講嘅，就係、有啲講真，佢如果講到一啲比較複雜嘅個案，我哋明白佢係要需要證據嘅。但其實有啲好基本嘅一啲非黑即白嘅一啲違反嘅情況咧，係可以即刻，譬如舉個例啊，就係、冇簽租約。嗱，租約有冇簽就係有定冇嘅啫，理印就淨係有定有，但有打同冇打嘅啫。係啦，甚至攬收水電都係有攬收定冇攬收嘅啫嘛。係啦，水務署依家都有個好標準，好清楚嘅標準嘅。咁如果係依啲咁非黑即白嘅，會唔會係可以參考用呢、這個定額罰款制度？譬如店鋪阻街，你直接出告票就簽五噶啦嘛，係嘛？隨地吐痰，你一出隨地吐痰就簽五噶啦嘛。係啦，咁 呢個咁嘅用一個咁簡單出告票定額罰款嘅形式去處理一啲咁非黑即白嘅一啲違反條例嘅情況嘅時候咧，我估就已經係可以開始到一個阻嚇性啦。咁至於頭先講到一啲比較複雜嘅情況咧，咁到喺咁嘅情況之下，我估呢個對於中介或者業主已經有啲阻嚇性嘅時候咧，咁嗰度就會可以啲租客見到咦都有啲成功嘅案例，或者係好似真係會有啲行動，我估對於佢哋嘅鼓勵性咧係會高啲咯。 嗯，嗱，即係投訴業主咧就要揾即係差股處啦，咁但係投訴中介咧你就要揾地監局，咁即係話咧無論差管處或者地監局咧，你都建議係用一個定額罰款嘅方式係去處理呢啲投訴係咪咧？ 係啦，即係舉個例，如果以地監局嘅為例，咁都係頭先嗰啲啦，即係地監個中介如果佢好明顯答咗一啲即係你唔使打離印嘅，或者係冇做到一啲佢自己責任咧，其實會唔會有一啲好簡單嘅程序就做咗一啲處罰，就已經係有個阻嚇性喺度咧？係啦，因為依個我估地監局有個好重要角色就係監管翻地產中介，係啦，佢哋係一個專業性，其實街坊好信佢哋嘅，有時佢哋講乜就真係信咗乜嘅啦。咁我估依個位地監局真係責無旁貸啦。 但係其實即係嗰啲租客個地嗰個立。或者那個議價能力是不是真的低得咁犀利咧？即係佢哋係揾地方租，係咪真係咁困難嘅咧？而家 其實好多人講話啊，依家多咗啲解約過渡性房等等，就好似劏房嘅即係選擇好似多咗啲嘅。其實對於街坊嚟講，佢哋都冇依個情況冇改善過，係啊，就是因為點解咧？因為其實佢哋搬屋個成本係好高， 係。 其實大家搬個屋都知啦，都唔好講劏房户啦，我哋自己搬屋成本都高啦，何況一個基層劏房户佢搬屋。佢搬一次屋其實就假一輪嘅啦，咁就又要兩愛一上等等，所以佢哋盡量咧喺咁嘅情況下，即使可能遇到有個心儀嘅劏房係爭幾百蚊租嘅，佢哋都未必會搬啊。一來要佢哋一搬屋其實好大嚿錢啦，二來如果涉及跨區嘅，有啲人話不如你試下搬去元朗屯門區啊等等，一跨區涉及可能又要轉工啊，小朋友轉校啦，其實個成本非常之大，所以呢個動機係非常之低嘅。 好啊，唔该晒你 啊， 吴坤廉，时间关系同你倾到呢度。吴坤廉系民间监察政府推行租管阵线嘅成员嚟噶。咁啊，杨立门听佢咁讲咧，即系佢哋发现呢个地产中介嘅，譬如操守啊，或者系嗰个专业嘅程度，好似真系有一个好大嘅问题。咁但系即系举报或者执法又系咪咁容易啦？吓， 或者希望系少量嘅害群之马啦，唔系咁普遍性咧呢个问题系嘛？ 或者都可以再呼吁一下啦，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1872311。有冇听众曾经喺租劏房嘅时候遇到过头先吴坤廉讲嘅状况咧？譬如个中介鼓励你租约咧唔需要打离印嘅，亦都咧即使系业主系滥收水电啦，系违法都好啦，佢哋咧都系冇咧去即系讲翻嗰个条例嘅真正嘅规矩或者个规定出嚟咧。你哋有冇见到呢啲咁真系嚴重的問題或者指控呢，都可以打來1872311跟我們談一下。現在電話旁邊或者我們都請來監管方的代表回應一下這些指控，就有地產代理監管局的執行總監陳宇景在電話旁邊。陳宇景你好。 你好， 陳先生，對於有監察團體咧指出市面上面有中介，第一係唔熟悉條例規管嘅內容，繼而咧冇去俾出正確嘅一啲建議；第二就係咧似乎自己喺成個租約嘅過程入邊咧，都透過濫收水電啊，或者係唔用標準中約租約嚟牟利。你哋有冇發現有呢兩個情況啊？ 其實咧，即係我頭先都有聽到啊吳生嘅一啲嘅資料啦嚇。咁其實我哋都係一樣啦，好鼓勵即係如果即係啲租客咧係面對啲問題嘅時候咧，都向我哋提出嚇，因為基本上咧，自從呢個新嘅法例實施咗之後咧，我哋就已經立即咧有一份嘅執業通告咧，去教育啲代理同埋要求啲代理咧係。即係有一定嘅即係工作係要點樣跟循呢一個嘅法例嘅，咁但係就我哋截至到今年嘅二月啦，由嗰個法例生效到而家為止啦，我哋都係收咗六宗涉及關於劏房嘅一啲嘅投訴，但係呢六宗嘅投訴咧。其實都唔係關於嗰個新法例裏面一啲嘅問題嚟嘅，咁佢主要都係關於一啲譬如一般租務上問題，譬如話係個租約上面冇寫清楚業主個聯絡地址啊，冇業主嘅授權就安排業主代表去簽租約啊，即 諸如此類，在租約上的一些的即是馬虎的地方咯，就不是說違反了我們關於劏房新條例裡面的執業通告那些指引的。所以呢，其實因為如果又說有一些的即是關於違反我們指引方面的事宜呢，其實我都很鼓勵呢，即是劏房戶呢可以呢即是直接跟我們聯絡，咁俾一啲資料我哋，因為事實上咧就係，若果我哋係冇一啲嘅證據嘅話咧，其實我哋都好難話去點樣去執行啊，或者係去知道嗰件事件嘅。 嗯，係咪好難用一個主動巡查或者係一個突擊嘅方式嘅咧？因為頭先吳坤廉就討論到咧，呢一種劏房租户有個特點就係佢哋嘅議價能力咧係好低嘅，好驚俾啲業主咧去趕走佢哋，或者咧俾嗰啲中介咧就話：，哎，我唔租俾你啦。你去看第二间啦，以致到佢哋嗰个举报嘅嗰个动机啊，就比起一般租客咧系嚟得低一啲。咁你又点睇呢个问题咧？ 嗱，其实就咁样嘅，因为第一样嘢啦，即系如果你要执行一个譬如我哋一啲嘅要求咁样讲啦，若果我哋系冇一啲实质嘅资料嘅话咧，其实咁我哋都系要有证据先可以话有人做错嘅。兼且咧，佢哋而家个争议嘅地方都系在于签租约的时候。佢哋有一啲嘅，譬如話地產代理講咗啲乜乜乜説話咁樣諸如此類咁樣嚇，而導致到咧，即係可能係誤導咗個租客啊，或者諸如此類啦。咁好似呢啲咁嘅情況，若果真係冇個租客行出嚟企喺度話俾我哋知發生咩事嘅話咧，你點巡都係巡唔到噶嘛，即係我哋睇唔到究竟當時發生咩事噶嘛嚇。咁呢個唔係在於嗰個條款上面或者其他啲嘢嘅問題，而係話佢當時個陳述係點樣個問題。咁所以劏房户咧應該即係一定要企出嚟嘅。咁至於你話會唔會係我投訴完之後最遠都冇得住咧？咁其實即係如果我即係有個理解個條例咧，就係即係個業主如果簽咗租約嘅話，其實就基本上都唔可以以呢個理由而拋你走嘅，因為嗰個個條例對於個租客嗰個保障都一定有喺度嘅，如果你個租約喺度嘅話， 係嗱咁。但係頭先我哋聽阿吳坤廉先生描述嗰啲情節咧，都比較嚴重嘅喎，即係有佢就話，即係聲稱都有仲有一啲即係代理咧係做埋二房東啊，或者係直情代表埋個業主係即係簽埋張即係租約啊。咁樣嚇，咁呢個肯定都係即係一個即係職業操守嘅問題啦嚇。咁但係你而家就話俾我哋聽咧，根本係你哋手頭上係冇呢啲資料嘅，因為係冇人正式作出投訴嘅，係咪咁嘅情況咧？係 啊，係啊，係啊， 係。即係你哋根本係未處理過呢啲情況，只係聽到有人咁講啫，係嘛？ 即係我哋聽到譬如係即係租管陣線佢哋提出有呢啲嘅意見啦，咁但係就我哋係冇一個實質嘅個案係即係提供到俾我哋咯。 嗱，咁但係咧，即係租管條例嘅主要執行部門咧就係差估處啦。咁頭先所提及到好多譬如濫收水電啊或者冇打釐印啊嘅問題，可能佢哋都有接觸或者處理嘅。你哋又有冇同佢哋了解過或者係索取資料，睇下可唔可以由呢一方面去得到一啲證據啊，或者睇下點樣樣可以去執法？ 嗱，就租管阵线其实咧就佢即系昨天有上过嚟我哋嗰度啦。咁其实都系啦。咁其实因为佢俾我哋嘅资料都系一啲好概括性嘅资料，即系好似头先刚才阿吴生所讲嗰啲啦。咁亦都系冇一个好实质嘅即系个案啊，或者一啲嘅资料吓，就针对边一件事、边一个单位、边一个地产代理咁样去处理嘅。咁其实我哋已经咧就。今天咧已經聯絡咗阿吳生啊，都係即係希望安排到一個時間同佢即係一個會面咧，可以俾到一啲實質嘅資料我哋跟進嚇。如果唔係嘅話咧，我哋都唔知點樣去即係了解同埋幫到佢哋。 我想問一下咧，如果真係有人投訴啦，咁你調查過之後真係屬實嘅啦嚇，咁對你哋對嗰個中介個從業員咧會有啲乜嘢嘅罰則啊咁樣？ 嗱就視乎究竟係即係違反咗啲乜嘢嘢啦嚇，咁如果你話係即係涉及到嗰個條例裡面嘅事宜嘅話咧，咁可能我哋都要跟翻嗰個條例，可能交翻俾差管處去處理一啲刑事嘅罪行啊，諸如此類啦。咁但係如果你話係關於究竟係地產代理嘅操守方面咧，就根據翻我哋地產代理條例第30條我哋嘅權力咧，就對個地產代理有一系列嘅即係啲嘅制裁措施嘅 嚇。係包括啲乜嘢咧？ 包括譬如係罰款啊。停牌啊，或者係吊銷牌照啊， 诸如此类咁样啦。 嗯，即系你哋都会经过一个即系程序嘅系咪？即系聆讯佢啊咁样吓。 系啊，冇错。因为如果我哋收到投诉嘅时候咧，我哋会开立档案咧，同埋调查嗰件事件啦吓。咁如果证据系即系充分嘅时候咧，我哋会即系会展开一个即系研讯嘅吓。咁、经过研讯嘅话，咁判定系地产代理系有违规嘅时候咧，咁就研讯嘅委员咧就会即系根据一啲嘅罚则咧就判处一啲嘅行动咁样。咁所以即系整个过程嚟讲，即系我哋都系要讲求一个证据啦。咁所以变咗都要需要即系劏房户真系要俾啲资料我哋先得吓。 或者我都帮啲劏房户问一问啦，即系当佢哋去即系租一个劏房单位嘅时候，其实要留意啲咩地方咧？点样知道嗰个地产代理有冇公平对待佢哋？同埋万一真系不幸出现头先阿吴坤廉讲嗰啲情况，你话要收集证据咁，但可能有阵时候系即系口讲口赔啊，或者佢连张租约佢都冇啊，攞张标准租约出嚟同我签嘅时候，我可以即系如何去证明啊嗰一位地产代理系对我唔公平咧？ 系嗱，其实有几点啦，可能即系都要留意啦。即系首先第一样嘢咧，即系如果透过地产代理去租一笪地方嘅时候咧，咁地产代理系需要俾翻一个土地查册俾个即系租客，咁可以即系确定翻个业主嘅身份系边一位人士啦吓。咁若果嗰个名同你个土地查册嗰个业主个名唔同嘅时候咧，咁就要小心啦。咁究竟即系而家我同边个人租紧呢个地方先吓？咁所以好似頭先阿吳生所講就話，嗰、那個地產代理係一個二房東咁樣，嗱，咁變咗個二房東嘅身份咧，佢就唔可以做一個地產代理啦，咁所以變咗你要搞清楚究竟出租人係邊一位啊？如果係二房東嘅話，即係個出租人同個業主都唔同名字嘅話咧，咁變咗嗰個出租人同個業主個關係係咪有另立咗一份租約咧？咁咪就要即係細心睇翻上一份嗰座主租約。令到呢位人士係究竟佢係有啲咩文件嚟導致到呢位人士可以作為一個出租人咁樣，呢個係要小心咯。 嗯，係。咁但係就住頭先講到話點樣收集證據去做投訴嗰一點，你又有啲咩要提醒啲租客咧？ 係嗱，咁視乎佢係想即係視乎有啲邊一類型嘅問題啦。如果你話係即係嗰個地產代理係有一啲嘅即係誤導嘅陳述啦，或者即係一啲關乎於根本都同我哋嗰個守則個要求係違背嘅時候咧，其實就佢可以記錄低成個事件，記錄低咗佢，因為佢可能過咗一陣間唔記得咗，因為啲可能啲口頭陳述嘅話，咁佢最好嘅做法咧就係盡快記錄低，就盡快聯絡我哋嚇。如果唔係嘅話咧，佢個事件一過後咗唔記得咗咧，就大家變咗咧就口同鼻拗，就好難咧就即係作一個嘅即係。作證啦，咁若果佢有其他人士在場嘅話咧，會係更好，因為會多一個人咧係作為一個證人，咁喺舉證方面咧係會比較容易啲嘅。 即係簽約嘅時候揾埋一啲即係相熟嘅朋友啊、親戚咁，即係去見證住會好啲。 作為一個嘅證人啦。最好就唔係即係唔係租客方嚟嘅嗰個係，係喺個第三者去作為一個證人，聽下究竟當時成個陳述啦，成個過程係有啲咩問題喺度，咁隨後就即刻就記錄低佢，如果發現有問題嘅時候，咁就同我哋聯絡，咁我哋會係即係即時幫佢記錄翻一個即係口供啊咁樣，咁變咗嚟講咧，成件事咧就會有一個即係證據喺度啦。如果唔係嘅話咧，即係大家你講一部分，佢又講一部分嘅時候咧，就變咗成件事咧就好難話，即係大家有一個即係獨立嘅證據走咗出嚟。 我想請教咧，頭先阿吳坤廉就建議啊，即係有冇一啲係更加簡單嘅一啲執法嘅方式咧？譬如當見到張租約係冇打離印，咁好明顯係即係違反嗰條條例噶啦，或者咧見到佢係濫收水電嘅，都好明顯咧係同而家嘅法例不符噶啦，咁就唔使話咁多投訴啊，或者證據收集啊，你哋咧就直接發個告票罰佢哋錢啦。咁呢係啦，呢一個可唔可行嘅咧？ 如果你話講緊頭先嗰啲情況，就唔係地產代理嘅問題啊，呢個係即係差管處嘅問題。 差管處 係啊係啊，因為個執行呢一方面就唔係我哋執行。 咁如果即係租客真係覺得某個即係地產代理係真係犯咗規啦嚇，咁佢佢又唔想向你哋投訴，咁佢向佢哋嗰個代理所屬嗰間地產公司代理公司投訴有冇用嘅咧？ 咁地產代理公司今日視乎個地產代理公司佢點樣去處理咯。咁最穩陣嘅當然係即係我哋係一個即係操守嘅執行者啦嚇。咁我哋要專業執行者，咁即係最好就透過我哋投咗個投訴啦。 所以咧，即係地監局咧都係鼓勵各位啦，如果遇到呢啲有問題嘅情況咧，都係要行出嚟啦，要做一個投訴咧，佢哋先至能夠跟進嘅。咁唔該曬陳 偉景， 時間關係咧，同你傾到呢度，多謝你。 好啊好啊好啊， 我哋今日咧自由風自由風節目嘅時間咧，亦都係差唔多啦。唔該曬楊立滿， 好， 拜拜。跟住落嚟咧係有新聞報導啊。